風不息， 以一國為本，一國為根，兩制才至有機會發揮得好的。 比較多講是一國，不是講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樣的初心？ 沒有任何人比我們更加懂得珍惜一國兩制。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市民應該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於你不可以罵那條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對沒辦法了，他始終是不喜歡，我們都沒辦法遷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話，我都是鼓勵大家不要以身試法。 誰要給我枷鎖，我從來不在意。 不斷地猜度那條政治底線究竟是在哪裡，自由的空間是會再度收縮。 羅斯福總統說的那句話是，我們最需要恐懼的呢是恐懼本身。 戰勝我們的恐懼，繼續勇敢地保守住遼闊的創作空間。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時間嚟到下午的五點十分，今日是歐嘉倫戴住口罩同大家主持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室外氣温攝氏23度，相對濕度75%。今日直播室咧同往日唔同啦，有兩位嘉賓喺度啊，一位咧就係活現香港嘅創辦人陳志遠，陳志遠你好。 喂，各位聽眾大家好。 仲有香港測量師學會文物保育小組召集人同埋古物諮詢委員會嘅委員何巨業。 係，各位你好。 嗱，咁兩位喺度，大家都知道啦，就係講古物的古蹟的保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五点到六点的主要的话题。事件的起因大家最近都会留意到，就是深水埗主教山那个配水库，不过一度就被认为是一个水缸，拆的时候才有市民发现咦里面有些东西，就发现里面的建筑有一些红砖的柱，有一些拱形的一些柱位都是非常特别的，而且是规模也都是庞大。到现在就是政府都算是好快咁亡羊补牢啦，而家就暂定为一级嘅古迹啦。咁睇嚟咧就係跟住落嚟大家就要傾下点样去保育啦，保育嘅方式系点啦，活化嘅方式系点啦。但係从整件事嚟睇咧，即係几乎咧呢一个古迹啊，即係呢一个水缸咁啦，其实就係一个一个配水库啦。咁几乎就已经拆晒，如果冇人发现就已经冇咗，亦都分分钟冇人知道佢存在添。究竟即系成件事，我哋可以见到啲咩问题咧？不如陈志远讲先啦。 我谂即系一定有一个嘅行政同埋专业嘅失误喺嗰度噶啦，咁样都冇得好讲噶啦，咁即系冇得好争辩噶啦。咁而家我谂有一个内部沟通嘅问题啦，即系一定会出现，因为一个咁嘅重要嘅埋喺地下嘅古迹。我哋其實政府嘅架構裏面係有一個嘅部門啦，叫古物古蹟辦事處，就係去為我哋嘅一啲工程要做一個嘅文物嘅影響評估啦。咁同埋即係基本上就係為我哋嘅古蹟把關。咁成件事如果你退後一步咧，就係一個百年嘅古蹟，居然係不知就裏。在個工程真係去到鑿穿個窿嘅時候，我哋先至去發現。咁個件事嘅性質就係一件一咁嘅事。咁所以當中一定有好多嘅遺漏，就係話點解會冇人知道啦？牽涉兩個部門嘅溝通嗰度係邊度出咗事啦？咁同埋最終就係嗰個需要去做嗰個專業判斷個部門點解成件事有咁多個位有機會介入嘅時候咧，都係俾一個綠燈，令到嗰件事去出現真係就 譬如之前所講就係水務處就曾經報告過係一個水缸咁啦，咁我諗係咪一個正常嘅人去諗係一個水缸，即係一個水缸啦，即係拆咗佢都不足惜噶啦，咁會唔會係一種咁嘅好直覺嘅心態會作出咗呢個判斷咧？ 嗱，我諗唔同嘅部門啦，即係佢都有佢嗰個角色啦。咁例如水務處咁，佢就真係負責嗰個工程嘅。咁佢問古蹟辦。 即係嗰、那個嗰度位好似有一個呆呆地嘅嘢喎。其實拆嘅時候咧，咁古蹟辦佢需要去就住嗰個所謂嘅專業嘅判斷，就係、是、去即係嗰個係咪一個嗰、那個價值評估緊嗰個嘅文物價值高唔高，同埋俾唔俾嗰個所謂個所謂嘅綠燈啦。咁、其實成件事我其實最奇怪一樣嘢就係、是我哋講緊嗰個配水庫啦，其實一個所謂嘅減壓池啦、就係成個九龍水塘。嘅一個嘅工程嚟嘅，咁而九龍水塘其實有五個配件喺幾年前啦，即係喺幾年前，其實已經係評咗做法定古蹟嘅。咁、如果我哋諗成個嘅古文物價值係因為九龍水利工程嘅時候，其實冇理由喺嗰陣時係完全唔知道有個嘅所謂個嗰、那個配水庫嘅喺度。咁而當然，如果我哋成日講話你睇成個古蹟嘅時候，其實有一個叫組合價值，即係佢睇係成一個整全，因為嗰個嘅可能啲舊嘅建築佢一個。就咁 stand alone， 其實佢可能未必有個意義。咁但係如果成一個系統或者一個組合去睇嘅時候，先至可以彰顯到佢嘅文物價值。咁如果我哋當年喺做呢個九龍水塘嘅時候，其實已經應該係做一個幾完整嘅資料搜查啦。嗰陣時其實應該都會知道有個咁嘅配水庫作為一個， 應該都有人係發現嘅。嗱，何國義點睇啊？ 我嗱，我今日測量師嘅身份啊，咁啊以我作為測量師學會嗰個文物保育小組召集人嘅角度咧，即係睇翻啲嘅歷史建築嘅問題。頭先講嘅咧，咁即係好多你話係一個好多有啲遺漏，啲行政上面嘅缺失咁啊，我相信總會係有啲缺失嘅，因為如果完都好完美咧，就唔會出現啲咁嘅情況啦嚇。不過調翻轉頭講，頭先啊講咗好多個角度啊，好多個角度。首先你講話，嗰、個九龍水塘當年嗰個工程咧，其實九龍水塘本身都有一連串嘅構築物啊。都已經我哋評級咗噶啦，當其時評級咗啦，就古蹟添，有唔少啲。咁其實重點咧在於咧，你話呢個嘅配水庫咧，其實咧就同九龍水塘咧，其實都有一段距離嘅。如果追完數次咧，做一個好完整嘅故事追考究咧，你就會睇到佢嘅，真係嘅。而家唔止添啊，其實係將佢而家黐埋落去咧，成個故事添嘅。我哋仲有一個油麻地配水庫，仲有一個油麻地個泵房。整體嚟講咧，其實咧成個九龍區嘅供水系統咧，如果你再宏觀睇咧，更大嘅故事嚇。不過問題就依頭先講啦，即係以往咧做呢個評級咧，可能係一個所謂嘅，都係一個組件。你係嗰度周圍附近，你比較可以直接啲已經係連帶到嘅一啲嘅群組咧。咁佢就而家以往都係有一個咁仲一群組嚟處理嘅，布佛林水塘都有㗎，只不過再步做步慢慢做返晒。咁其實呢你話係咪睇漏咗呢？嗰陣時我都相信係嗰陣時睇漏咗呢個所謂主教山嘅配水庫嘅，因為咁遙遠嘅地方都要揾返好多故事。重點就揾出嚟咩呢？香港其實呢個文物保育呢，你可以咁講啦，即係你講返轉頭喺九七之前，其實呢成個當其時講香港政府啦，其实你有冇咩一个好好嘅文物保护嘅概念啊？冇，因为呢啲嘢咧，其实唔系今日做嘅。如果你讲咧，其实一百年前，当其时，就算唔系咧，都系五十年前，应该你将啲以往嘅嘢觉得有价值，开始有价值咧，你就有个记录啊嘛。嗱，重点就系其实以往根本就好松散嘅记录。如果唔系啊，当其时喺1996年，亦去到2000年，都唔使做一个咁嘅筛查。因为就冇呢啲咁嘅完整嘅记录，咁因为以前冇做啊，根本咁，所以其实咧而家系追紧，可以咁讲啦，近呢廿年咧追紧落后，或者啲十零年咧更加努力咧去追落后，你要补救翻，做翻好多嘅完整嘅工作。咁所以你话以前嗰啲资讯系咪唔整？我相信系唔完整，我都同意。尤其是你讲翻咧，即系我今日唔中意讲，即系唔想讲话咩追究责任问题，因为其实咧即系讲，我哋睇翻一件事，咁其实嗰个症结喺边咧，咁。可能其實我就覺得咧，你由呢、這個咁嘅古蹟辦事處去做咧，其實佢點睇香港成千？你而家講緊有人講緊成八千幾添啊！其實佢哋以前知嘅，以前做過一次篩查，但你要佢睇曬咁多嘅歷史建築，或即係我哋歷史有歷史價值嘅建築物，但未評級嘅嚇。但頭先我哋都講啦，其實主教山都唔係一個古蹟嚟嘅，係一個以評級一級嘅歷史建築物啫，唔係古蹟，歷史建築物。好啦，咁其實咧。其实而家你就系要佢哋 AMO 去做晒咧，冇可能。你谂下，佢系一个办事处咋？ 都唔系一个部门啊。你我哋要其实咩啊？把关系咩啊？自己嘅物业自己把关先，你自己要自己嗰个物业，诶、有冇啲价值？你话俾佢听有啲咩嘅资料？你觉得有冇你觉得经唔经贵？你自己管咗佢一百几十年。是不是自己的资讯要提供出来呢？ 即是你觉得可能是即水务处。 我又不讲哪个，大家都不知道、不是身在其中。我自己的看法呢、就你将这件案将这件事摆在任何情况都是。其实哪个去用紧哪个去日常去打理紧其实他应该最清楚。他应该将有怀疑的第一就特别。指出第二，其实每一个呢啲嘅，我觉得部门啊，尤其是香港政府部门，其实佢应该自己要学懂点样去简单嘅基本嘅判断，佢有冇可能有价值？嗱，如果你讲到好清晰咧，我觉得 AMO 你就冇可能，亦都唔会啊，因为我以往见到佢哋咧，其实大家提供好多资料咧，如果系有好清晰嘅指导，系有啲嘅价值咧，佢都会做得审查。 但系系咪而家政府官员佢哋所接受嘅一啲培训啊，或者观念啊，都未必会谂到呢一步咧？ 唔系，我谂依然嗰个系一个好长远嘅，一个好长远好，即系好 utopian 嘅情况，就系每一个政府部门其实佢对个历史嘅一啲嘅古迹都有个、概念或者有个 alertness 啦。咁但系其实依一个就一个好长远。漫长天荒地老的事，但是在今时今刻就是第一、我们不见到政府有相关的個培训，第二我们不见到内部特别就着其他部门有一个特别 的培训或者着重这件事，还有第三就是现在整个行政整个行政系统就是相信例如真的是水务署的，他真的是做工程的，其实即是他真的例如去你放回切身处地，他真的去他那个所谓的任务，即是真的做工程的时候，其实他真的你很难要求他对于古迹有一个所谓一个比较资深一点的，或者一个 又不是打断你，不好意思，不介意，即是其实呢我唔係話水務署嘅責任啊，即係我哋判斷。因為咧，佢唔係就係做工程，因為佢打理埋自己嗰啲嘅物業、自己嘅結構、嗰啲構築物，甚至乎啲構件。其實佢個水庫係邊個最清楚咧？假如水庫咧，肯定水務署日常保養維修，佢個定期要去睇嘅，裏邊嘅狀況佢最清楚啊嘛。即係等於如果有一間有座樓，我哋俾教育署去做，去做一間學校。间间学校系最清楚间学校里边嘅状况，同埋佢有几个价值，你其实有几即系佢嗰啲嘅历史，佢点都会知啲啊嘛。嗱，其实我哋明白啦，即系物业就系好松好分散，我哋边个最清楚，应该由即系占用人用紧日常打理一个，即系提出一个主导。嗱，我 AMO 做一个一个咧专业嘅角度咧，你要俾你俾晒啲意见咯。你话呢个又你都怀疑，你要小心啲睇睇啊，帮我睇睇啦，从个专家角度睇睇。嗱，咁样咧。AMO 就責無旁貸啦，佢就要喺啲好具體嘅資料之下咧，你就要睇啦。嗱，即係我覺得咧，其實凡事大家都有個分工嘅，唔可以話一個人或者一個部門有一個話辦事處佢承擔曬所有責任。我又覺得這個呢個咧，嗱你我好大膽講嘅，我覺得對佢哋又唔公道。如果唔係啦，香港以往嘅十幾年點會有咁多歷史建築物評級啊？即系呢个世界，每一个评级都要做到好细致嘅分析嘅，即系佢唔单止就系讲建筑特色，六个嘅评级范围做晒资料搜集，追完数次，佢个祖先系乜嘢，你都要揾翻出嚟，你先有个历史价值，成个彰显到成个故事联系。咁所以其实做嘅功夫系要好多，咁你又要佢做呢个专家工作，但系你基本资料你都要大家一齐提供。咁樣我覺得先至即係 我諗咧、個比喻，例如啦，即係舉倒翻轉啦，例如古物古蹟辦事處個 office 裏面有啲嘅水喉有問題，係啦，咁當然佢自己最知道佢水喉嘅狀況啦。咁但係佢一個專業嘅判斷啦，應該點樣整，應該拆，應該接嘅時候，你好難要求佢係一個。佢作一個嘅古物，佢要做啲文職嘅人員去做呢個判斷噶嘛？咁如果我哋覺得，例如一個所謂嘅文物價值，去到最後把關嗰係一個專業判斷嘅時候咧，我哋就唔可以咁樣輕輕大嘅話，喂，其實人都有啲責任噶啦。其實我自己嗰棟樓或者用開嘅時候，我都會知道。咁佢當然可能會有啲基本資料啦。咁而喺個溝通過程裡面，可能都要開誠布公去俾一啲嘅資料。咁但係去到最後就究竟邊個做個判斷？究竟邊個係俾個綠軍俾個綠燈？拆唔拆？而今次真係古蹟辦，咁而呢樣嘢係你好難去話 用任何嘅原因去否定呢件事。咁而確實喺成個過程裡面，其實古蹟辦佢需要做幾樣嘢啦。第一，佢需要去做視察，而以我哋所知佢冇做啦。第二就係喺一啲嘅一啲嘅歷史資料嗰樣當。因為佢應該都會大概知道九龍水塘嘅嗰個嘅關係，所以就算佢話當水務署咧，即係同佢講真係一個水缸嚟嘅。咁例如你講下一個過百年嘅水缸，一個幾廿年嘅水缸，難道就冇歷史價值咩？難道唔應該都應該有一個所謂嘅 alertness， 或者有一個佢應該要有嘅敏感度去睇一睇咩？係啦，咁 如果咁講，係咪講到尾係人手唔夠，定係成個文化或者係成個觀念都唔係呢一方面嘅訓練咧？一路 我直接講啦，資源唔夠。因為如果你話我同意嘅，即係古蹟辦咧，其實都係一個最後嘅專家把關嘅角色。嗱，呢個絕對啱嘅。睇完曬啲嘢，你判斷唔正確咧，或者有明顯偏差，呢個冇避唔到嘅呢個專業責任啦。但你就足夠人手去做啊，同埋要提供資料咧，你要掘資料都好困難，所以咧都係我覺得兩方面嚇、你又要睇提供資料啦，平時你要提醒你，我覺得好特別啦。好，而家係問題咧，就係我唔評論 AMO 係咪人手唔夠，不過我睇到咧佢哋嘅人手咧，其實要應付如果我哋而家社會嘅期望。嗰種嘅歷史建築物，甚至乎古蹟或者保育嗰種需求咧，其實我覺得仲差一大橛。點解咁講咧？我睇到啊，淨係做一個歷史建築物嘅評級，其實佢由去搜集資料、去考證，甚至乎你要揾翻個歷史嘅特色，跟住揾翻啲口述歷史，揾翻啲圖蹟。其實咧，你往往我覺得你真係細節嚟講，你都冇一年半載都做唔到。 你所知道其實古物古蹟辦嘅人手而家嘅編制係點，同埋係嗰個增加係幾多 少？我又冇特別研究佢，但係咧就我知喺裏邊咧，佢都因為佢哋唔淨止係咁歷史建築物㗎，佢博物館啊，甚至乎你考古啊，其實佢哋都管曬嘅，仲有推動呢個教育啊，文物保育教育啊，咁所以其實你見到佢而家，我睇拍佢，我冇數個人頭啦，不過頭尾專業人手都我估係都係幾廿人嘅啫，係啊，咁你要應付呢啲，我覺得好明顯唔夠，第一件事嚇，咁呢個咧就一定要政府你要係想推動呢樣嘢咧，俾多啲資源先，第二。文化咧，古蹟辦咧，嗰裏邊嘅就佢哋文化好清晰啦，即係我有接觸嘅，亦都有唔少我哋嘅即係呢個行業嘅朋友都喺裏邊工作。問題就係話，我哋要成個社會嘅文化，甚至乎咧，頭先我唔係推搪話佢哋冇責任啊，我諗唔好誤會啊，責任一定有嘅，只不過就係你大家一齊共同協助先可以整件做，你冇理由靠一個人去把曬關嘅，係啊，即係你問我。即係又講翻個老故事啦，間屋裏邊有冇僭建？我冇辦法入到去睇到每個細節，你唔可能每一個細節去睇得到咧，你就唔會知道。咁當然啦，其實所以大家要等於維修保養，你自己裏邊有冇開始啲維修問題、保養問題，你自己係容易清楚嘅。但係你點去處理好佢咧？你要揾專家嗱。所以其他政府部門大家都有共同嘅文化，包括整體市民、其他一啲嘅NGO 好一啲組織機構都有個文化。咁呢個係重要嘅，同埋歷史。其實我哋頭先講過，我哋一百年前都冇好好去累積呢種歷史啊，冇好好累積呢種文化，今日要做翻，其實要一個過程，不過我哋希望呢個過程快。 我谂嗰个即系头先Vincent讲嗰个即系个整体嘅宏观嘅情况啦，即系唔够资源，你有冇个 team 好细？我哋有8000几栋嘅战前嘅建筑，唔计战后嗰啲，即系嗰个一个宏观嘅情况。咁但系例如就住呢件事去睇，即系其实我最惊觉嘅就系，其实讲紧佢要做个判断就系佢知道嗰个唔系一个好单纯嘅水缸系啦，而系一个即系比较一个系真系比较 elaborate 啲嘅一个嘅建筑，而其实佢需要嘅資料好少嘅啫，我哋講緊當嗰日啦，即係開始個工程拆咗，咁有人企咗喺個推土機之前叫停成件事。其實我自己親身經歷大概半日嘅時間，係啦，民間嘅研究已經好快地揾咗大量嘅資料去證明嗰個唔係一個單純嘅水缸，而係下邊有一個真係比較係完整重要嘅建構。其實佢真係淨係揾到依樣嘢可以叫停到，或者喺做一個判斷俾唔俾個綠燈嘅時候去做嘅啫。而需要做呢一个嘅资料，其实非常非常之快。民间 即系意思唔系人手问题， 已经唔系人手问题，一个工作文化问题啦，一个佢着唔着紧 嗰樣嘢喺佢手嘅時候，因為真係如果唔覺意或者一個唔小心拆咗嘅時候冇得翻源頭，而佢對自己依一個專業責任有一個好有一個好著重，而所謂啦，即係佢自己有冇忘記到佢自己嘅專業初心，淨係純粹真係當一份工或者好流水作業咁做，其實依一個工作文化係非常之重要。如果你話資源可以繼續加冇問題啊，咁但係如果依一個咁嘅醒覺或者一個所謂嘅 alertness 係冇嘅時候咧，其實加幾多資源都會重蹈覆轍㗎。唔係掛一萬樓嘅事嚟嘅喎。 嗱，咁我不如嗱責任問題，我哋唔會講得完嘅啦。我哋睇翻剛才啊兩位都講到啦，其實喺現有嘅資源啦，同埋嗰即係揾到嗰八千幾個即係都古物啊或者古蹟之中咧，都有好多係有可能係遺漏嘅。咁不如我哋傾下就係即係其實譬如有可能嘅遺漏係啲乜嘢咧？點樣咁問咧？就係最近我諗大家都會發現就係、是、因為疫症啦，大家好多朋友都留喺香港，就周圍去行山。咁我自己都好中意行山嘅。行下就發覺咧，即係周圍好多嘅山友咧，就開始去揾一啲好特別嘅路線。呢啲路線咧就可以有少少去尋幽探秘咁咯，去揾翻好多以前嘅一啲英軍嘅碉堡啦。有一啲就係一啲嘅防空洞啦、礦洞啦，或者最近好多人講嘅喺赤柱嘅一啲古橋啦。其實即係有少少人會知嘅，咁但係而家就越嚟越多人去，咁就發覺咧原來。咦，全香港咧就原来真系有好多嘅古迹咧，系喺大家周围嘅，咁啊，只不过咧以前就系啲草啊木啊就生晒，然之后大家行到去揾，咁最近咧就系、是、有好多人咧就开始一路喺度开路啦，就开到咧啲路已经好阔啦，然之后一家大细都可以去睇到呢啲古迹嘅，咁不过咧就而家嘅状态咧。就是、基本上完全唔會有人管嘅，亦都大家唔知道具體係有幾特別嘅。嗱，我諗即係我諗翻嚟嘅時候，我哋可以再繼續傾啦。就係、是、仲有啲咩遺漏咧？我哋面對咁多古蹟，應該點做咧？嚇，一陣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5宗系输入病例，其余1宗系感染源头不明嘅本地个案。另外，初步确诊个案有3宗都系输入病例。新增源头不明个案嘅患者系32岁男子，与家人住喺油塘村华塘楼，佢喺弥敦道惠丰中心丰泽电器地下1层销售手机同埋相机。上个月22号最后一日上班，患者嘅太太上个月24号喺联合医院分娩。患者喺上月23至26号曾经到联合医院，上月19号及27号曾经到观塘母婴健康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患者在上月28号至本月3号到过鲤鱼门广场地下的街市买餸。之前有2宗个案亦曾到这个街市买餸，这2宗是相关个案，患者居于游丽村。在现行防疫规例之下，酒吧、卡拉 OK 场所需继续关闭。有团体由寻日起在政府总部外发起绝食行动，要求政府让业界复业和赔偿业界。预计行动会持续至本周三，有几十名同业人员到场声援，现场有警员提醒在场人士要保持社交距离。多名议员到场慰问业界，其中新民党议员容海恩表示，疫情已经有好转迹象，希望政府能够提供开业时间表，向业界释出援手，例如提供赔偿。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表示，自己已经绝食25小时，第二轮绝食行动将由卡拉 OK 行业代表接力。民建聯的調查顯示，超過40.5%受訪者過去1年疫情期間曾經有不愉快的網購經驗，建議本港消委會加強與中國消費者協會處理跨境消費投訴。政府亦都應該研究監管電子商貿，包括設立冷靜期等。 消委会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去年收到网购投诉有13642宗，按年上升近两倍，消委会按既定机制处理投诉个案，提醒消费者光顾有信誉的网店，亦都适宜选择有退款机制的付款方法。印尼及邻国东帝汶暴雨成灾，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00人，大雨触发山泥倾泻，有堤坝受损，大量房屋被淹浸。受灾地区从印尼东鲁沙登加拉省伸延至东帝汶。在印尼，当局确认最少80人死亡，仍然有人下落不明，官员警告死亡数字可能增加。又指极端天气、泥石流和堆积的碎石为搜救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官员承认目前难以确定失踪人数，但估计被活埋的人为数不少。又指应分批安置从家园撤走的灾民，他们急需药物、食物和毛毡。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6，日元110.62，瑞士法郎0.943，加元1.256，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游泳池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龙翔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最主要咧系新清水湾道，系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交通繁忙，龙尾接近翠塘花园。另外提提大家，为了配合沙田马场在赛马日的运作安排，港铁东铁线今天会提供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而直至到晚上7点东铁线的部分列车都会来往罗湖站的，配合市民前往沙岭扫墓，东铁线部分列车会来往罗湖站直至到晚上7点。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和东涌渔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周末梗系有好节目啦！ 我唔俾人七日， 每日去 canteen 都日日扮冇带银包嘅。 都识你真做我女啊嘛！ 星期六 晚上十点搭四， 杨少雄、江美仪 一起走过 经典广播剧。 估唔到啲乡民真系起咗都土地祠俾我哋安身， 想唔到我死后咁有地位。 周末午夜场，逢星期六深夜两点。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剛才一路係傾緊啊，由主教山配水庫事件啊，睇翻成個香港古蹟保育嘅成個機制啊。咁嗱，今日咧喺直播室裏邊有兩位嘉賓啦，分別就係何巨業，你好啊。咁讲何巨业就系香港测量师学会文物保育小组召集人，亦都系古物咨询委员会嘅委员啦。另外仲有活现香港嘅创办人陈志远， 系各位好。 我哋刚才咧就倾到，其实喺即系配水库事件之中，可以见到系究竟即系边个部门系要负责咧？而家不足嘅系乜嘢咧？咁刚才都提到啦，就系有好多其实而家香港都有一啲古迹啦，或者系一啲应该有一啲保育价值嘅古迹啦。都在现在的一些保育的政策里面都是遗漏了，或者是未大家很注意到的，大家 都见到好像越来越多的。陈志远 是啊，即我想以往即我们即好像刚才Vincent说的，就是追落后的，即我们以往没有一个所谓的保育的制度，那你慢慢就开始找到一些建筑物，那有1400几栋，就8000几栋的建筑建前的建筑物，那做一个的基础。但是即我想有兩個最大的問題在這裡。第一就是因為那時的少少時間所限很緊急，所以呢我們現在的所謂的保育只是看一些所謂 proper 的建築，即真係一棟好即係好時時正正嘅建築，仲要咁我哋咧先至會睇佢。咁但係如果你講緊好多嘅今次主教山啊，即係嗰個個配水庫事件，就話即係有時好多嘅嘢嘅歷史價值唔係因為佢一件構件，或者係可以一嚿石或者一個磚或者一個水缸咁樣，即係唔係咁樣彰顯出嚟嘅，係一個嘅比較大啲嘅雲圖，一個所謂嘅歷史區域啦，或者一啲嘅 infrastructures 裏面係成個嘅歷史價值，先至係一個可以體驗到佢個歷史價值。咁但係因為我哋而家少少係一個行政上面嘅便利啦，咁我哋就將佢斬件到一棟棟嘢嘅時候，咁所以咧頭先講嗰啲嘅比較細言啲嘅我哋講好多一啲嘅構件啦、界石啊、嗰啲碉堡啊、依啲配水庫等咧，就會被好制度性地去歧視，係啦，咁咧就會唔被評級啦，或者喺成個過程裏面好容易去遺留，咁呢個就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咧就追趕唔到而家我哋社會嘅期望，因為我哋淨係講緊戰前嘅建築。即係我哋而家咧，其實都仲喺度努力去評級啦。咁但係其實例如我哋個時間唔等人噶嘛。其實我哋見到嚟戰後嘅建築，其實而家多數都冇評級嘅。但係其實你講緊喺成個城市發展嘅步伐咧，依啲嘅建築我哋叫 young old 啦，即係佢又唔係最老嗰啲，但係佢又唔係真係好年輕嗰啲。就係依啲嘅建築咧最危險，或者最容易受到會拆卸嘅風險啊，或者會成會消失。咁但係又因為我哋追唔到個落後，咁變咗咧，其實我哋見到嚟過去五至十年啦，即係好多依啲嘅戰後建築咧，真係拆得好快，或者消失得好快。咁而其實我哋基本上係介入唔到嘅。咁舊建築嗰個痛苦嘅地方就係真係佢拆咗嘅時候咧，你翻唔到轉頭嘛，成件事。咁而依個。我哋民間啦，即係不斷都希望成件事可以加快，但係就好明顯係好明顯係唔見到嗰個嘅依方面嘅速，即係起碼即係見到好努力啦，即係見到嚟古諮會啲成員好努力啊，咁但係就永遠都唔能夠緊貼住嚟我哋社會對於呢個古蹟保育嘅嗰個嘅期望同埋嗰個速度上面嗰種嘅要求咯。 何巨業點睇咧？覺得又遺漏咗啲乜嘢咧？ 我又唔覺得係真係遺漏，因為點解咧？嗱，第一啦，我哋而家有民間講緊有8803啊，嗰個名單，其實嗰個名單咧，其實就廿年前啦就出咗爐，咁就其實政府想做篩查啊嘛，咁有呢個基礎清單，因為嗰陣咧好慘嘅，我真係聽翻啲故事啊嚇。嗰陣咧就冇一個嘅盤點啊。其實咧，日你可能唔見咗啲樓嘅，係因為啲歷史冇做好功夫嘛。以往個年代冇做好功夫嘛，咁啊要做個普查啦。做咗普查之後咧，其實咧就跟住咧就都佢哋自己內部揾一堆人咧，就再喺嗰八千幾座咧就揀咗千幾啦，覺得明顯比較係有重要性嘅，就拎出嚟再深入啲嘅研究。OK， 咁剩翻嗰六千幾。咁啊點咧？咁其實唔係抌咗佢嘅，我知道佢哋係有個名單喺度，而且咧嗰、那個1444咧第一陣嘅啫，而家有一個不斷加緊咧，我哋嗰個新加項目啊，其實新加項目都有300幾個，一路加落去裏邊咧有唔少咧，以前未擺留嘅1444個裏邊嗰啲咧就擺就拎翻出嚟再審視嘅，同樣同一時間。在民間或者在政府或者是大家是建議做一些新的項目擺落，所以其實咧一路加緊新嘢嘅。 旧嘅嗰个清单仲可以掹啲出嚟，好明显睇到啲价值。因为点解咧？即系历史研究咧，甚至建筑嘅历史也好，人民历史也好，或者社会历史也好，其实你需要时间去搜证，需要更多故事，尤其是口述历史。其实你讲话嗰啲一百年，你揾好多嘢先证明佢真系一百年，即系唔可以一个人话一百年有本书讲就唔可以咁叫做考证嘅。佢要做好多功夫，所以你后尾咧发觉原来越多嘢系佐证佢原来有历史，咁可以拎翻出嚟啦。明显啦，有资料咧就应该值得拎出嚟再加深佢啦。好啦，咁所以你话咧，其实系咪有八千几座系我哋叫做古迹咧？唔系，我唔会觉得系。不过你话系，只不过嗰阵时咧有八千几个系有一个历史久远嘅一啲建筑物，里边有唔少咧，可能已经拎咗出嚟做评级，甚至变咗古迹。仲会唔会有啲因为嗰阵时嘅资料不足啊，做得唔够未搜集咧，好齐全，而可能有啲咧值得加分。我觉得系一定有添。因为而家再有啲系根本喺个名单度抽翻出嚟添，再评级，所以我觉得咧，反而就系喺而家剩翻，你觉得系冇评级嗰啲，有边啲大家觉得有啲好明显嘅资料，又有一个好明显嘅价值，加翻多啲资讯，系啦，再加强呢个工作咧，咁呢个咧，我觉得系要加强，同埋咧就你沧海遗珠总有啊。你話好大遺漏咧，我又唔想抹殺以往前人佢哋嗰班人做咗啲功夫，即係我哋都有時要開放啲公，即係開公平啲睇，因為其實我哋都係追緊落後，你要喺呢十幾廿年裏面追翻曬以往嘅損失咗嘅空間同埋冇咗嗰啲嘅資訊咧，其實辛苦。好啦。 系啦，追落后，我讲咗好多次追落后，但系睇嚟而家古迹办佢哋嗰个能量或者系成个政府嘅架构里边咧，又唔系可以真系咁大影响力嘅。咁点样追到落后？ 先讲一个原则上嘅政策性问题。其实咧，我哋唔系话拎出嚟叫评级就算嘅。我评咗级，但大家都知啦。如果嗰啲系政府建筑物咧，政府系唔好喐。保留佢一世咁样啦，冇问题啦，政府系肯做咪得啦，呢个即系公家财产啊嘛，所有纳税人夹粉噶嘛，你咁讲。但系而家讲紧好多私人产权嘅物业，坦白讲，嗰八千几个，你而家又话七千、六千几、七千个，绝大部分都系私人产权嚟嘅。嗱，我哋有阵时即系我成日都讲嘅，即系我系支持要保育嘅，但我成日都问，我当年我阿爷、我太公，佢起就楼起得好好，好有价值，我保留得佢好好。你今時今日話佢聽好有價值啦，所以唔該你哋唔好掂佢，你哋冇權去喐佢，我要評級佢，做古蹟咁樣。跟住你哋咧，唔該你或者係一級建築物，你哋唔好搞佢啊咁樣。你叫我哋唔好搞佢。嗱，對嗰啲即係嗰啲業權人啊、擁有人，我哋有陣時成個政策，你幫佢乜嘢啊？你幫到佢咩？你只係你控制住佢，你壓制緊一個權益喎。我哋要成個政策咩？如果我哋係要。将一啲特别具有价值嘅嗱，我哋香港而家有四万几座楼，如果你讲嗰八千几座全部有价值，再加新嗰啲就成万座有价值，你好大件事，好大件事。咁样政府我哋一定要喺个政策上边要揾到乜嘢系最有价值。你而政府系咪俾钱、俾资源、俾政策喺我要你保留之后，我唔会剥削你啊。我除咗俾借俾200万你去做啲维修津贴冇用嘅。其实你令到佢人哋个物业好自愿、好乐意摆喺度，而政府去补偿啊，或者系好清晰嘅政策，令到佢第时要发展都好咧，佢保留呢度，而你去令到就好清晰发展。嗱，唔呢啲系一个整体政策好清晰，就唔系话个别。我先同你倾， 系 呢个重要。 点睇咧？咁点样做咧？ 唔系我谂几方面咧，即系第一，你头先讲话嗰个古迹办个能量嗰样嘢，我做成个主教山配水库嘅时候咧，即系我有一个好深嘅体会，就系话其实民间可以系高好多高手啦。个研究嘅力量好大啦，咁同埋基本上而家个知识其实已经系下放嘅，即系所以我哋话保育啦，即系佢需要研究，当然系有一个专业嘅水平，但系其实民间完全绝对可以达到个水平，咁所以其实一个比较开明啲或者比较有效啲嘅保育嘅方法，其实你系应该要有一个所谓比较平等开放。嘅方法可以俾民間呢啲嘅高手啦，即或者好多嘅時候對保育有心有力嘅人，去就住佢哋中意或者即有著緊嘅地方去做，而將嗰啲嘅資料同埋我哋個政府部門去所謂去分啦，咁同埋即係去 share 啦。 即你感覺而家政府係好忽略呢啲民間嘅一啲智慧？ 即係嗰個例如今次其實我哋希望做到，即係我哋有一個嘅小組啦，即係我哋希望做一個所謂 crowdsourcing 嘅功夫，即係就係喺我哋見到民間喺兩三日嘅時間咧，其實揾咗大量嘅資料。其實嗰個咧就係我哋去判別個配水庫嘅歷史價值嗰個嘅基礎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就有一個嘅小組咧，就整咗一份文物報告。但係我哋做嘅過程咧，其實嗰份嘅報告六七成嘅東西咧，其實都係嚟自民間嘅。咁只不過係可能要有人去整合整理，同埋做一啲所謂嘅 fact checking 同埋啲所謂把關咧，真係即係真係要做啲。 即係你經驗係政府冇理你哋啊，定係點啊？ 即是話咧，即是話如果好多時候唔使淨係靠古蹟辦或者一個專家小組嘅，如果有個方法，可能例如真係開放曬咁多個咁多嘅建築咧，唔使政府全部做曬，佢可能可以揾民間嘅合作啦，佢可能真係有一個 open call。系啦，去善用呢啲嘅能量啦，即系或者嘅能力，其实你整体嚟讲就可以加快好多。因为我哋真系好惊讶个速度，即系 我同意噶。因为咧，其实呢个咧，正正咧，你唔可以靠晒古迹吧，即系佢点应付你咁多座楼？民间好多智慧，非常之我好欣赏。我呢個都好欣賞，而且咧佢哋可以喺唔同角度啊揾翻好多嘅口述歷史，或者自己咧收埋啲嘢。正正咧，如果我覺得更加我哋民間與政府要兩個共用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咧要政府要接受民間提出嘅資訊。嗱，咁而家咧不亂都有嘅，你提供新嘅項目咧，其實你寫入去咧，我哋全部都要睇嘅。嗱，記得我覺得呢個咧有完整嘅有啲報告咧，我覺得非常有價值添。而政府咧點樣去令到民間同你有溝通咧？其實就可能有啲嘅資訊咧，都可以再我都同意嘅，又可以再補充多啲俾民間知道。而家有呢啲嘅項目，政府都有啲基本資料喺度。嗱，呢啲項目，如果你哋仲覺得佢有其他嘅價值咧，你睇到發掘到嘅，你提供入嚟，咁其實政府咧就可以跟進啦。嗱，我覺得呢個可以整一個大家嘅資料庫喺度。嗱，其實咧正正就係如果我哋大家共同嘅目標就係要做好啲保育，其實咧。資源咧就更加啦，喺世界各地咧，其實民間資源係不嬲大過政府嘅，有時保育，有時地大物博，你其實你要靠自己先知。香港都係，因為我哋咧雖然密，但係好多嘢咧就係變得太快，今日政府未有機會做好個公方記錄，已經可能冇咗啦。啲人又都遊走得好快，咁所以我覺得咧我哋要去開放接受呢樣嘢。 嗯， 係啊。政府而家都做緊，不過你話，可唔可以就傾到個好嘅平台出嚟，大家交流信息咧？呢個我覺得可以，即係我哋好建設性地去商量下，去傾下喎。 嗱，即係民間嘅力量啦，政府點樣去利用咧？我哋即係可以慢慢再傾。大家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o again. 蕭叔叔上個星期咧同大家講英文點樣可以喺職場用英文去射博啊！本來諗住咧只係講五集嘅啫，點知係講唔曬嘅。OK， 因為射博嘅方式咧實在太多啦。我哋今日講咧，我唔想俾人話我越權喎。How do we say that in English?嗱，越權咧，蕭叔以前讀 law 嘅時候咧，就喺 law school 咧，成日咧遇到一個字，咁呢個字咧就未必適合嘅。呢個字咧叫做 ultra vires， OK， 一個 expression， 兩個字 ，OK，ultra vires，U L T R A V I R E S 嘅一個拉丁文嘅 expression 嚟嘅。呢個咧我哋比較少啲用喺日常嘅商界啦，或者工作嘅職場啦。咁我哋通常咧，如果我哋喺職場咧，就會用 authority 呢個字就可以啦。A-U-T-H-O-R-I-T-Y，OK，authority。例句 ，I wish I could do that for you，OK，I wish I could do that for you。我非常之希望能夠做呢件事，但係 ，but I don't think I have the authority。點解 I don't think 咧？再圓滑多少少，你當然亦都可以好直接 ，OK， 好。簡潔地話 I don't have the authority， 咁但係聽落去有少少硬嘅，所以我可以話 I don't think I have the authority。I wish I could do that。正面開頭開場白 ，I don't think I have the authority， 但係我唔覺得我有咁嘅權。OK， 所以就係咧，我唔想俾人話我越權喎，可以咁樣講。好，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o RTHK 留言又得，亦 都可以 DM 肖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就係主教山配水庫事件，就睇翻成個保古蹟嘅保育啦。剛才兩位嘉賓陳志遠同埋何巨業咧，都講過好多方面嘅現存嘅一啲問題啦。剩翻我諗幾分鐘嘅時間，都係差唔多有個少少嘅總結啦。嗱，剛才兩位都講到啦，即係其實社會對於保育古蹟嘅期望咧，一路增強緊。我有少少懷疑咧，其實政府佢哋保育古蹟嘅期望，佢哋又係咪真係一路加強緊咧？即係我意思係喺人手政策上嘅配合，有冇一啲實際嘅做緊咧？ 我又睇好坦白講，表面就係關注咗嘅，但係咧實質嘅政策上邊咧，我都覺得係欠奉。第一啦，我諗對人手嘅增加咧，就都係好緩慢。即係我尤其是我睇到而家好多嘅訴求啊嘛，亦都我哋想知個速度要快，咁咧我覺得人手係欠嘅，唔夠。第二咧就係話成個政策都係嗰、那個，我哋唔係講我哋俾幾多人你，其實整體咧我俾你做評級又如何啫？我俾你做推動教育如何啫？你係咪有方法有一個政策令到嗰啲建築物可以得以保留？除咗政府物業啊，私人物業得以保留先係最重要啊嘛嚇。咁用咩形式去保留亦都係更加重要。而家咧就係好個別個案去處理，咁你即係變咗唔夠一個宏觀啊。咁大家就冇一個所謂嘅我保證我可以拎出嚟之後咧同政府就攞到呢個嘅處理呢個處理啦。咁其實大家都好驚啊！我間物業隨時冇咗啦。被人凍結咗，咁呢個你冇辦法，我哋要尊重呢個私人產權先。所以咧，我覺得喺呢個角度咧，政府係唔夠強。第三就係咧，整體個成個文化，我哋成日都講，所有政府部門都有責任，私人物業、私人業主，甚至乎啲機構咧都有個責任，因為呢個係一個整體嘅公民嘅意識嚟嘅。我唔係同你做一個大管家，冇可能一個小辦事處做一個大管家嘅，做唔到嘅。 即係每個機構自己有責任去睇翻自己管理嗰啲嘅物業又好乜嘢都好啦，睇下有冇一啲歷史價值要保留啦。 冇錯啦，係啦。咁但係而且咧，我哋都唔好忘記啦。其實而家我哋唔係淨係睇緊1950年或戰前嘅嘢。其實我哋我知道啦，古蹟辦啦同埋古蹟會都做咗好多唔少係戰後嘅，而且已經係因為係啲新大家提出意見或者佢哋發掘到有一定嘅價值，所以已經擺埋喺一個新嘅名單裏邊。做咗評級，甚至乎有個別咧擺咗落古蹟添，咁所以我覺得咧，我哋唔好睇得呢件事咧，就話，佢哋個態度係負面，我反而覺得，只不過因為呢個工程係真係工程好大，你要好多資源，所以咧民間嘅力量，我哋好好配合，而且整體嘅社會文化，我哋要有一個開放性嘅接受嘅共融，俾到唔好話我幫下私人嘅業主就會好似係即係官商勾結，唔係你要保留社會大家社會覺得有價值嘅一啲好特別嘅嘢，你就要幫下佢哋點樣補償翻得噶嘛？我覺得整體一個文化啦。 即係我覺得咧，第一咧就成個古物，即係嗰個個評級制度啦，即係有一啲嘅嘢需要去改善嘅。即係我哋之前做過黃都戲院嗰、那個、那個爭議啦，即係我哋好深感受話，民間係唔係好知道究竟嗰個評級一二三級。究竟高與低背後個專家小組啦，即係嗰個嘅一啲嘅諗法，同埋一啲嘅佢連一啲好基本嘅一啲重要嘅邏輯，其實我哋都唔係好知嘅。咁黃都戲院嗰次就係、是、古蹟辦專家小組建議三級，咁後面就拗到一級啦。咁而我哋成個經歷個過程係一個真係一個好苦住嘅過程，因為好明顯裡面有一個嘅誤判喺嗰度。咁但係我哋去到今時今日，其實我哋都唔係好知道，喂點解係三級啊？究竟邊度扣分啊？嗰啲我哋不斷問古蹟辦，我哋不斷問可唔可以同專家小組有個對話，可唔可以俾多啲資料？其實我哋去到今時今日咧，即係我哋都冇嘅。咁而依個只係其中一個建築。如果我哋覺得我哋需要提升整體個古物嘅評級嘅制度，我哋個保護制度嘅時候咧，其實依一方面真係有好多嘅改善嘅空間， 例如決策啊、資訊嘅開放啊， 係啦，咁依個第一方面啦。第二就話成個民間其實對於 保育，其實而家個期望啦，同埋佢嗰個行動力啊，即係所謂個佢願意真係用一種好願意參與，同埋一種所謂好多 intellectual input 去放落去，而依個係我哋認為啦，一個一流嘅一個一流嘅城市應該要有嘅民間。依種咁嘅想法，咁但係其實而家成個行政架構係有少少落後，或者唔係好揾到一種嘅方法，我哋點樣可以去所謂吸納啦，即係同埋善用依種嘅力量。咁而往往成件事係好由上而下嘅，即係一個好幾係古蹟辦去決定嗰件事嚟。邊樣要評，幾時要評，佢做曬所有嘅嘢。咁但係其實嗰樣嘢可以係開放啲嘅，或者好多時候都可以係嗰個公民社會去推動。 我諗起嘅就係阿何巨業本身，你都係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噶嘛。咁理論上係咪都應該一個諮詢架構可以吸納到民間意見嘅？ 唔係呢個民間意見其實當你向公開講出嚟咧，其實大家聽到曬嘅，即係我都同意嘅。所以嘅官民就係個民間嘅智慧點樣合作，將一個平台做好佢咧。咁呢個我哋完全冇分歧喺呢個位。我唔覺得大家有分歧，但系咧嗰個方法揾一個好嘅方法，同埋咧就係大家真係要睇件事，你都理解背後幾多嘅難度。咁我覺得呢個我哋要睇住一個追落後之下，點樣可以稍為快啲完整啲去做。係 咪古物諮詢委員會係一個吸納到民間意見嘅一個架構咧？理論上應該係嘅噃。 唔係佢嗰個最終個決定喺古諮會嘅，咁所以即係其實佢嗰個嘅會員個成員啦，其實都嚟自有啲係專業啦，有啲係所謂 lay members 啦，即係咁。 有啲係啲學者 啦，咁亦都公平啲講句嚟，我哋入嘅所有啲信啊，啲 commission 啊，即係佢哋都會睇嘅，或者佢哋都會去收到嘅。咁嗱，即係我諗成件事係幾係古蹟辦主導嘅，係啦，即係有陣時可能古諮會佢都係又未必可以話一個咁嘅主動去或者佢即係冇一個所謂嘅行政嘅一個， 我話曬我哋都係諮詢角色嚟啫。 好啦，最後幾十秒時間咧，我哋不如展望下呢個配水庫啦。而家就列為一級歷史建築，睇嚟都會有一啲保育，甚至係唔知會唔會活化啦。兩位期望將來我哋主教山個配水庫會係咩樣嘅咧？ 其實 一定係 保育噶啦。我覺得保育之中係咪活化得好緊要咧？我覺得要睇周邊嘅環境。我就唔想做得佢太商業化嘅。我覺得保留翻原有地區嗰種嘅色彩重要。 係啦，我覺得最好就係整個社會有一個新嘅諗法，就係其實古蹟係我哋嘅資源，係我哋啲寶嚟嘅。係啦，即係佢嗰樣嘢越舊越能夠令到成為我哋最重要嘅文化資源。咁所以我希望咧，即係佢係成為一個當地居民甚至乎香港值得驕傲嘅一個地方。 好，希望係咁啦。唔該曬兩位陳志遠、何巨業，多謝曬。 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四至五，健康风险系中；路边监测站系五，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星期二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四，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近收费广场一带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路面方面，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接近翠塘花园。之后提提大家，港铁为了配合沙田马场在赛马日的运作安排，东铁线今日是会提供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另外直至到晚上七点，部分的列车都是会来往罗湖站，配合市民前往沙岭扫墓的。就是东铁线部分列车直至到晚上的七点仍然是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亦都是局部开放。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车去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冇咁多人知㗎啦，甚至地图上係冇路嗰啲路呢先至会撞得比较少人啦，真係有返少少清静㗎。咁刚才我哋五六点嘅时候讲到，其实香港好多古迹啦，係即係隐藏喺好多山野之中。咁最近呢就发觉似乎呢好多嘅行山人士已经行到呢嗰啲即係譬如莫里浩徑啦，有一啲熱門嘅地方啦，根本就已經行到，譬如喺昂坪啊，即係西貢昂坪嗰個草原啦，哇，變咗一片沙漠噶啦，真係已經係全部都係黃沙嚟噶啦，咁就好難避免，因為去嘅人實在太多，咁所以即係我諗而家好多朋友咧都去揾一啲好僻嘅一啲。其实有好多古迹啦，有好多碉堡啦，都系隐藏喺嗰啲山野里边。咁但系而家都虽然话辟咗，但系都行到咧啲路，以前系好多密林嘅，大家要爆林入去嘅。咁但系而家都行到，都几方便，同埋条路越行越大，都唔知系好定唔好啊？ 从好正面嘅角度睇，其实都系一个机会俾香港人咧更加深度咁样认识我哋自己嘅香港。因为其实好多头先提到好多古迹啊，或者一啲。以往即係渺無人煙嘅地方咧，香港人可能好少會諗到或者有時間去嘅。有時間頭先講都寧願去旅行。咁而家焗住冇得離開香港，其實反正係一個機會咧，就叫做半被逼啦。你可以話咁啊，令我哋可以更加有個機會，就係接觸一啲我哋生活咗十幾廿年嘅香港，一啲地方忽略咗嘅，下邊啲古蹟啊，或者一啲嘅。好特別的地方，其實正正是一個機會俾我哋可以探索一下。 不過咧，我諗對於長洲的居民嚟講都幾頭痛嘅，因為咧以前都是咁啦，有啲朋友住在長洲咧，一路都喺度都唔係投訴嘅，但係就好擔心一有長假期咧，佢哋就要好好計劃佢哋嘅行程噶啦，因為咧出長洲入長洲嘅船咧都會滿曬遊客或者係香港人啦，而家就咁結果咧就係往往佢哋要翻工放工嘅時候咧，就發現咧，即大家入嚟度假啦，但係長洲嘅居民咁，佢哋都有正常嘅生活咧，就發覺唔單止話成個長洲滿曬人啊，就算出入長洲搭船咧，嗱，依兩日咧就有一啲長洲居民話要等成兩個鐘喎， 咁都幾慘，因為長洲大家知道佢船係唯一水路係唯一一個可以出入嘅交通工具啦，咁但係因為真係住咗嗰度嘅人想出嚟或者離開。要翻去都因為好多遊客嘅原因，唔能夠即係可以好順暢咁。咁但係同時間亦都好多人其實想趁假期入去，譬如唔好話清明啦，就算平時，譬如搶包山嗰啲日子，大家都記得飄色啊嗰啲，好多時都會爭相入去睇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住喺長洲嘅人一個比較頭痛嘅問題。 係啊，大家長洲嘅朋友又好，或者呢幾日周圍去睇有咩發現啦，香港有咩人潮嘅情況？同大家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點半，由許敬軒報導新聞。本港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5宗是输入病例，其余一宗是感染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另外初步确诊个案有3宗都是输入病例。新增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是32岁男子，同屋企人住在油塘村华塘楼。他在利敦道惠丰中心的丰泽电器地下一层销售手机和相机。上個月22日最後一日翻工，患者的太太上個月24日在聯合醫院分娩，患者在上個月23日至26日曾經到聯合醫院，上個月19日以及27日曾經到觀塘母嬰健康院。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患者上個月28日至今個月3日到過鯉魚門廣場地下的街市買餸。之前有兩宗個案亦曾經到呢個街市買餸，呢兩宗係相關個案，患者居於油麗村。政府今日起恢復復必泰疫苗接種服務，有市民原本喺暫停接種期間要打第二劑疫苗，之後獲系統安排喺今個星期三接種，但佢擔心趕唔切當晚嘅飛機，系統亦未能夠提供更早嘅接種時間。佢今日到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爭取即場打針。其後獲酌情接種疫苗。

咦，梁国豪的电话断了，我们一阵再联络回他啦。咁其实在每逢假期咧，船公司都会加班噶啦。咁其实加班都加了很多噶啦，但是睇嚟咧要解决或者是真的运输很快咁去将呢啲游客疏散咧，就似乎都不是咁容易啦。见到咧就有啲居民曾经话翻夜班翻屋企啦，谂住都是等了两个钟船才可以上到船嘅，咁所以咧，对于一啲居民嚟讲，都是一件即系痛苦嘅事嚟啊！ 系啊，即系呢个船，似乎呢个出入交通咧系最困扰嘅问题啦。即系等间希望如果接翻阿梁国豪，可以问一问。咁不过我哋等间睇下都想问一下，其实喺长洲本身。譬如做一些小商户的人，其实他可能心情都有少少矛盾，因为一方面可能出入不方便， 是啊，难得有这么多人来。 是啊，其实如果在他们做生意的角度，咦，难得这么多游客或者香港人是趁假期入来长洲，那帮衬，那生意自然会多，那其实在从这个角度看，有应该是欢迎的，其实。所以其实我相信他们的居民，特别在那里做生意的小商户，可能心情有时都几矛盾嘅，喺长假期嚟讲。 嗯，咁同埋个问题就系、是，明知多人啦，咁有冇一啲优先嘅安排咧？即系有冇一啲办法系，譬如长洲嘅居民咧，系可以优先搭船咧？嗱，梁国豪喺咪度？ 系 ，sorry， 唔好意思，啱啱断咗线。 系啦，咁啊，都系讲翻搭船嘅问题先啦。咁 搭船问题啦， 系啦， 嚟讲就 而家搭船系咪都系长洲居民系冇优先噶，定系点？ 冇优先嘅，其实我自己咧未做议员开始已经争取紧呢个居民通道上优先啦，因为其实。而家個狀態就係咧，我哋有月票通道，咁月票通道即係簡單啲嚟講，有買月票嘅人就可以有另一條隊排隊啦。咁但係個狀態就係、是、隻船咧已經係早咗10分鐘、15分鐘就已經滿咗就開出咗。咁加唔加班咧就好視乎翻船公司嘅安排，即係簡單啲嚟講咧，我哋係冇得估嘅。咁好多時候就係、是、喂，咁而家就算有啲係翻5日工嘅街坊用月票都好啦，佢隻船爆咗滿咗，佢都用唔到月票通道去坐嗰一班船。咁所以其實我哋自己長洲人咧，一到長假期星期六日咧，我哋唔會再考慮去坐快船噶啦，因為坐快船基本上九成都坐唔到嘅。 嗯， 咁變咗我哋咪淨係得翻慢船嘅選擇咯。咁所以其實太多遊客咧，對於我哋第一個最大的問題就係交通問題，因為我哋淨係得一種船出到中環，而好多時候市民即係香港嘅市民咧唔係好理解，佢話你咪等下一班咯，我哋等下一班就爭咗一個鐘頭或者個半鐘頭去翻工。或者翻入長洲休息，咁所以其實變咗呢個影響都好大。 嗱，咁船嘅方面，你哋譬如船公司，你覺得有冇咩辦法可以方便到居民呢？ 其實呢一年至兩年嘅時間啦，船公司咧已經係有考慮過一啲啱啱講啦，月票通道啦，多程票都可以係用到月票通道啦，佢哋都有啲咁嘅考慮。但係實質上呢啲咁樣嘅呢啲咁樣嘅嘢咧，其實待住先之後咧，其實就冇實質嘅幫助。咁所以我自己喺早前早兩至三個月度咧，就喺自己嚟到區議會上邊咧，已經通過咗咧運輸署咧要考慮有一個居民通道，因為我哋通過咗想成立居民通道噶啦。咁所以我稍後都會繼續同運輸署去討論啦，究竟居民通道點樣可以達成？因為其實無論喺香港啦，無論喺中國，無論喺台灣啦，其實咧都有一啲類似居民通道嘅嘢係存在咗嘅，即係喺香港就冇實質叫做居民通道，但係好多嘢都會例如山頂嘅纜車啦，例如一啲村巴啦，其實都的確咧會預留某啲位置咧係俾下一個站嘅人嘅，例如上水一開始一啲好入啲嘅上水嘅巴士啦，頭幾個站都一定唔會坐滿人嘅，佢陸陸續續係俾啲其他嘅上水中間啊或者上接近差唔多出上水嘅地方嘅居民就繼續坐，然後再出去其他嘅市區。其實無論係巴士公司，無論係其他嘅地方，都有一啲咁嘅措施嘅時候，其實香港政府佢唔選擇做呢件事，只不過係難處理，去話俾你聽，其實因為你哋要靠遊客先可以生存到，咁所以咧而家遊客太多咧，你哋唔能夠做啲乜，其實好尷尬嘅。 而你講難處理咧，難處喺邊度啊？ 個難處其實就係冇難處，就係政府唔肯做咯。因為其實佢哋就話點樣定義長洲居民呢個身份啦。其實我哋做區議會嘅選民，我哋首先要有選區啦，我哋已經好容易去處理到啦。另外咧，其實長洲鄉事委員會咧如果當有街坊過身嘅時候咧，其實佢都證明到咧嗰個街坊係長洲人，所以咧可以優先撞翻長洲嘅墳場。所以其實種種嘅歷史原因都好啦，其實做呢、這個 居民通道咧，其實係有方法嘅。 即係你覺得要做就好易做嘅啫。 係啦，咁但係而家依刻咧，政府就話咧，全香港嘅交通工具咧都係先到先得嘅，所以唔能夠咧有一個身份係有優先嘅，有一個身份係特別優越咁樣。其實我哋唔係要優越啊嘛，我哋要翻原本嘅生活。咁所以運輸署企嘅角度，即係政府企嘅角度咧，就係、是、你總之而家係搞身份認同。你突然間話你自己係長洲人嘅話咧，佢就好似好抗拒，變咗完全唔處理咁樣咯。 即係你覺得係一個法律問題啊？ 其實唔係法律問題啊，係佢認為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啦，係同少少有呢、這個。香港人同中國人，然後我哋再分埋長洲人，對於佢哋有啲政治尷尬 咯。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從嗰啲官僚嗰啲諗法咧，就係、是、因為如果佢開放俾你長洲咁樣做咧，同一道理南丫島亦都要咁做，咁啊梅窩又要咁做，佢可能就喺交即係你啲官員嗰諗法就係、是、我點樣咁樣做嘅話，就開咗一個門檻，咁啊個個離島都要求咁做，咁佢可能就有呢個考慮，所以佢就堅持唔肯。 我都明白你個講法，但其實好尷尬嘅，因為其實我自己咧都同一時間咧幫緊呢個蒲財島爭取緊啲居民福利。咁、其實你政府你俾人去住離島，而家個離島出現咗一啲問題，咁、你政府唔去處理，你唔得噶嘛？即係我成日好尷尬，好多成日好尷尬，其實都好瘋狂咁樣講。喂，你而家離島咁大問題，我蒲財島咁大問題，咁你一係你就俾曬啲你喺市區起多啲公屋，俾翻離島嘅市民出嚟住。你話全部離島都唔住人嘅，全部離島都係旅遊地方嚟嘅啫，咁我覺得你有另一個方法解決，而家就係完全唔解決，導致到每次咧一長假期啊、太平清照啊、聖誕節啊、暑假，我哋就長洲居民啊，或者而家嚟到嘅居民咧，就係、是、要硬食，就係、是、遊客就覺得自己有覺得冇問題，完全都冇顧及到長洲市民或者嚟到市民嘅感受咯。 係嗱，剛才就講到交通問題啦，其他咧即係喺生活上， 其他就清潔問題啦，因為其實遊客多到喊啦，多到喊嘅狀態下，其實清道夫都清潔唔切，啲垃圾桶就爆曬嘅。咁而有一啲遊客咧就真係好冇公德心嘅。我哋長洲人都會踩單車噶嘛，咁長洲人啲單車咧多數有啲單車攬，係方便佢自己擠嘢嘅。好多香港市民咧都會求其咧就將啲垃圾抌落啲單車攬度。 係。 這個呢個就係講咗好多年嘅，呢、這個都冇可以限制到佢嘅，因為簡單嚟講就係因為你抌嘅時候，你冇食物，唔一定有食環見到噶嘛。咁所以即係如果呢度聽到嘅香港市民，真係我好肯請你哋，好似去日本、去韓國旅行咁樣，點解你哋去其他地方旅行，你就可以揸住到垃圾？點解你喺嚟啲離島旅行嘅時候咧，就隨處抌垃圾咧？呢、這個都好困擾嘅事嚟嘅。 即是直情拎去离开长洲，如果得嘅话， 我唔好话拎去长洲，即系你揾翻一个吉嘅垃圾桶，你咪抌落去咯。我即系长洲都好多垃圾站噶嘛，垃圾站嘅垃圾桶咧会满晒嘅。咁你咪行10至20分钟嘅时候，啊，嗰度垃圾站，我咪抌去嗰度嘅垃圾桶咯。就唔好话啊，食完个大鱼蛋之签咧，啊，求其见到嗰度有垃圾啦，就算唔系政府垃圾桶，系个单车篮都好啦，就抌落去咯。咁我覺得呢個咪一個好差嘅位咯。 嗱，對於好多商鋪嚟講，算唔算真係久旱逢甘露咁啊？ 咁一定係啦。調翻轉講，因為第頭三波疫情嘅狀態啊，即係餐廳唔開啊，好多嘢都唔開嘅狀態啊，大家都嗰個大半年都好難捱。咁由第三波開始咧，長洲就好似變咗疫咁樣噶啦。系得第四波头嗰三至四日咪 keep 住每100单嘅，系嗰日剩咗少少之外咧，由第三波去到今时今日咧，基本上啊系每日都咁多人咁滞，即系连星期一啊，即系星期一有啲铺头冇开啦，就少啲。星期二至五啊，都可以话俾你听，其实长洲都系超多游客嘅。 即系平日，即系大家都要理论上要翻工嘅时候，都系好多人。 系啦，咁有啲人大正上班啦，咁有啲系大学生啦，咁导致到就再加上有而家系好多时候都系学校 Zoom 噶嘛，咁好多时候就可以中学生都变咗可以攞住部电话上堂嘅状态都会嚟到咯。咁但系我会觉得就系、是、平日嘅时候，我觉得都已经系情有可原，即系情有可原，即系佢都有个谂法，不如我就平日入嚟冇咁多人。但系星期六日或者长假期嘅头一两日咧落嚟嗰啲咧，真系要考虑清楚。即系你哋落到嚟都玩得唔开心啦。即系我唔撇除，我首先而家觉得太多人唔方便先。我就当呢个地方都系正常。但系你都逼住晒嘢食，又要搵，即系你长洲唔系好多。你就算多餐厅都而家太多人啦。啱啱你都讲啦，1万人次，即系 喂都你保守估計都有5000至6000人落過嚟常州啦，邊有咁多餐廳俾你食嘢？你又要揾餐廳，又要天氣熱，又要排隊，又要敏感，變相你個旅遊個經驗都唔係好開心噶。咁、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喺呢段時間可能真係出唔可以出國去旅行啦。但係一啲好出名嘅地方，可能即係離島啊、西貢啊、大澳啊，大家真係考慮清楚係咪要嗰日入去、即係如果唔係嘅，調翻轉可能約下朋友去打下羽毛球啊、打下籃球啊，其實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如果唔係咧，又係逼爆咗啲地方。因為我自己今個假期咧，就有一日出咗市區去探朋友嘅。其實我見到真係尖沙咀啲商場啊，係少咗好多人。咁啊，調翻轉，我咪考慮下都係 明白 喺啲地方咯。 好好，唔該曬你，梁國豪，唔該曬， 拜拜。 梁國豪係離島長洲嘅區議員啊，咁都聽到佢哋嘅情況咯。我諗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咧。要找一些適合一家大小去玩一日的地方又真的不是很多、 其實香港人的生活就真的就我們經常聽到呢、譬如局長、政府都宣布說不要鬆懈、假期都不要去人多擠迫的地方，但問題香港就真的地少，你叫屋、香港人日日留在家都其實是一點點強人所難，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住的地方都很小，不同外國說我有個後花園可以執屋都執成日，在香港很多時候住的地方小，可能有些貧窮戶住劏房、要出去呼吸下新鮮空氣是很正常理所當然的， 小朋友又要放電， 是的沒錯 了、所以看來、大家即計劃去哪裡玩的時候都可能現在要想這些因素、就是、會不會太多人呢，會不會自己都是太逼呢，會不會交通時間都會花很多呢，真的可以想一下不如就以平日去可能會好一點，如果大家可以就到的話、好了、另一方面呢就是、剛才黃學明都說是政府和很多的、專家、醫生都叫大家就是小心啊小心啊，因為在復活節的期間呢、雖然說限聚令呢就是最少在某些場所就是放寬了一些，戲院的座位數目增加了，但是就一直政府都是警告市民盡量長假期就不要那麼多大型聚會了，直情他叫做不要有添，還有即是很多場合就記住要繼續要戴口罩，不可以鬆懈，因為都會擔心即是次次都是的，每次長假期完了之後就總會是升回一點點， 是这个即是大家都要继续保持警惕啦。咁但我观察其实好多香港人都好乖嘅，其实都一样戴口罩啦，即是洗手液这个嘅消毒液随身系携带咁样。咁其实呢个我对香港人有信心呢。 咁但係另一方面呢，刚才讲到即係长洲嘅好多食肆就觉得，即係剛才嗰位梁國豪啊區議員咧就話，即係其實長洲嘅生意咧都一路都幾好嘅，因為喺疫症第三波嘅時候咧，好多人都會去周圍玩啦，咁所以去到長洲嘅時候，嗰啲食肆雖然話唔可以坐咁多人，但係你都見到咧生意都唔係話即係爭好遠，好似係比市區嗰啲最少會好啲啦。咁但係咧呢一段日子以嚟咧，雖然有某一啲嘅限聚令係放寬咗少少，但係咧，譬如酒吧業啦、娛樂及飲食業啦，咁有好多嘅場所咧仍然係要關閉嘅。咁譬如酒吧業過去一年咧就被勒令停業，一共230日。其他好多日子都係有限度停業嘅啫。咁嗱，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啦、娛樂及飲食協會等等咧，就喺政總前啦，嗱，而家就係而家發生緊嘅事咧，就係、是、發起1年4日嘅絕食行動，咁要求政府咧俾業界復業同埋賠償損失啊。咁有一啲人咧就會絕食24小時啦，咁另外有一啲從業員咧就會分批接力嚇，每人咧啊絕食6至12小時不等嘅。嗱，電話裏邊咧就有娱乐及饮食协会主席陈文嘅，陈文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啊！嗱，而家你哋个绝食系进行成点啦？ 我哋工嘅辛苦啦，但系诶喺我哋业界里面都系大家都系好支持紧呢个行动嘅吓。 嗯，你自己系冇绝食嘅，但系你嘅员工有系嘛？ 我嘅员工都系继续紧嘅吓。 嗯，嗱，咁你哋希望有一个咩信息俾政府？ 首先我希望解释俾政府听之前咧，我希望政府喺起初之前咧，喺政府未有任何措施之前咧，我哋提出 好多建議俾政府，包括咗喺安心出行啦，喺二維碼，即係喺未有佢有任何措施之前咧，我都提出咗好多意見俾佢哋啦，包括咗安心出行啦，嚇二維碼最緊個措施啦，嚇包括我哋個員工每14日嘅檢測啦，嚇戴口罩啦、飲管啦，嚇包括我哋嘅海報啊，俾個商户啦，嚇即係種種嘅種種嘅措施咧，我哋都建議俾政府。好可惜啦，政府咧聽到我哋嘅措施咧，佢有去俾其他飲食啊。相反咧，我哋喺卡拉 OK 啊、酒吧啊、會所界咧，佢反而咧就俾我反而咧就聽咗我哋嘅措施有用到，用咗啦，但咧就反而咧就我哋就仍然冇開業。 即係你意思用咗喺其他嘅業界嗰度？ 係啦。啊！但反而我係用咗，但係我哋反而冇賠償咯嚇。 嗱、你哋娛樂及飲食協會咧，主要啲會員係邊一啲嘅處所多啊？ 我哋個處所咪就係卡拉 OK 啦，係啦，會所啦，係啦，會所啊，酒吧界係咁樣咯，係咯。 係嗱，咁即係你哋都應承，譬如話飲酒嘅時候就用飲管咁係嘛？ 呢個係我哋之前較早前咧。未有追蹤二維碼之前咧，我哋已經有呢、這個 一早提出噶啦。 有咗呢一樣嘢，根本就唔需要啦，係咪？已經係唔需要噶啦，因為我哋已經有咗追蹤啦嘛，係咪？再唔需要戴口罩啦，係咪？你而家食嘢都唔需要啦，你食嘢都唔需要戴口罩噶啦嘛，係咪啊？飲嘢都唔需要飲管，即係之前係冇呢一樣嘢之前，我先提議啊，飲管啊，有即係飲品先用飲管嘅啫，係咪咁噶？ 政府佢我叫做大細超啦，即係對你哋同飲食餐飲好似有個唔同嘅處理，有冇同你哋見面或者個原因點解可以放行餐館、餐廳，但係唔放行酒吧咧？佢哋有冇一個具體原因話俾你聽？ 嗱，我就好唔明白啦，因為可能咧，佢哋一直都係歧視啦，因為而家根本就唔係六七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啦，即係可能而家咧仲係用一啲歧視啦。我哋而家個行業咧都係一個好正當咯。正當嘅商人嚟噶，係咪？即係再唔係有黃賭，即係我唔敢講有啲可能咧，仲有啲壞嘅分子喺度，有啲行業喺度。但係咧，即係我哋都仲係好，即係我哋全部絕大部分人咧，都係好正當經營啦、納税啦、請員工啦、交税啦、報正 MPF 啦，全部係好正當去做經營嘅。但我唔知道係社會大眾咧，定係政府咧，有一種歧視嘅睇法，仲以為咧喺七十年代啊、八十年代嘅經六十年代啊咁樣營業啦嚇，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嚟講咧，我覺得咧係有一定嘅歧視或者大細超嚇，足足咧嚇，甚至喺賠償嗰方面咧，我唔明白點解我哋賠償得幾萬蚊啦嚇，但係咧酒樓咧就賠償咧就以尺數賠償啦嚇，我哋完全係根本係即係對我哋嚟講係好不公平。 會唔會係即係政府會覺得係你哋嗰、那個經營模式好可能係即係人與人之間可能比較坐得埋啊親密啊，然之後又可能除咗口罩去玩啊，咁樣可能會令到個風險高啲咧？會唔會係咁？ 其實飲食都係四個人啦，我哋都係四個人去飲嘢啫嚇，一樣可以經營四個人飲嘢嚇，四個人啊食嘢飲嘢嘅啫。我覺得一樣係照我哋嗰、那個。就同飲食嗰個體齊去做啊，係啊，呢樣我覺得根本就係可以完全係可以完全係可以相提並論啦，係啊。 但係政府暫時都嗱，佢冇似乎都冇講具體原因啦，但亦都冇話願意同你哋會面商討喎，係嘛？即、就、係、是、包括你哋最近個絕食開始。 最離譜就係即係喺飲食啊，喺飲食食環處啊，同埋喺執法人員嗰、那個。即係嗰個，譬如咁，佢話飲食嘅咧就可以，你有食牌咧，你就可以即係有幾成你係主要賣食咧，你就可以可以賣附帶賣飲品。咁咧，但係執法人員咧就同呢個食環處嗰個比例，即係嗰個演繹方法又唔同，搞到我哋業界咧好多時咧往往裡面咧都好多時咧。都出現咗問題，呢一方面咧都好混淆啊！令到我哋 有冇個具體數字，幾多會員或者酒吧因為咁樣，或者成個疫情已經係結業倒閉咁樣啊？其實 我相信都最少都有二三百間啦，最少而家。但如果你話失業率，我諗都最少有超過幾萬人以上嚇，而家停業就唔止啦嚇。 系，咁你哋准备绝食到几时？ 暂时初步嚟讲就要四日为止啦。吓，当然我系睇政府嘅反应啦。如果政府嘅反应咧，嗱，如果以现时业界个嗰个愤怒啊，吓，嗰个愤怒同埋嗰个悲情咧，就无法演绎啊，吓，演绎上系表达唔到出嚟吓。但是暂时来讲，如果在初步四日希望政府那个和社会大众的关注看一个情况如何，如果政府仍然是视而不到视而不见呢，我相信我们的连续呢是会升级，包括或者会继续下去的。 好好，唔该晒你陈文。陈文是娱乐及飲食协会主席。电话里面呢就有听众叶先生。叶生你好。叶生 啊，主席好，主席好，系咁，我想反映翻就话政府其实咧防控措施有问题，我觉得就系因为咧而家个疫情仲未去到清零嘅状况啊，所以我其实就唔应该放宽啲咩沙滩泳池啊嗰地方。嗱，我就讲你放得半日，即系有啲游私人话去嗰地方唔会检控啦，咁系人都出得嚟玩噶啦，系咪先？即系我相信咧过咗一步之后咧又再爆嘅，真系爆几多嘅啫。所以我本人就不会参加那些，即是不会去那些地方。其实我觉得应该三思考，直至疫情一稳定下来，真的一段时间是零的，那你可以放宽无妨。但是或者放宽我都是啦，你放宽给我，即是我出到来我没检控我啦，我现在去玩啦，是不是好吧，即是还有一样东西，你说那些什么退休距离哪个睬你啊，你看沙滩，你看新闻沙滩来到人物质针都插不入的，你想想点做社，即系我社佢哋啦，系咪先？即系我想我就唔多咯。 好， 即系我觉得政府嘅措施好有问题嘅。 好多谢叶生嘅意见啦。如果你话沙滩嘅社交距离咧，嗱，虽然话系所谓插针插唔入咧，就系你比较难去插一个荧幕喺里边啦。如果你话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咧，就肯定系细过好多食肆啊，或者系你搭地铁嘅时候周围逼嚟逼去嗰啲，就肯定系冇咁逼嘅。咁就 我谂。即係酒吧業，頭先聽到最不滿其實就係政府嗰個所謂大細超咯。即係大家其實餐飲餐廳都可以而家照復業啦，四人一台啦。咁點解酒吧呢啲娛樂場所唔可以呢？咁大家都知道香港人係中意夜生活噶嘛。咁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都係呢幾日嘅事情咧，就係政府聯同海關就檢控咗啲無牌經營嘅派對場所。咁呢個我自己分析就係正正係顯示咗咧，就係你唔俾佢哋復業咧，唔代表啲人唔出夜街嘅。嚇，呢個社會有求先有供，市民依然想出夜街嘅。咁既然冇一啲攞正牌嘅，咪轉去地下，去一啲無牌賣酒嘅地方啊，無牌嘅派對房間去夜生活咯。咁其實將個危險咪掃咗落地下化，咁咪更加危險，更加難監管。所以其實就應該咧就係。 系啊，咁我哋 好似喺声明中表示，智能手机市场竞争非常大，退出市场系策略决定，容许集团集中资源喺有增长嘅范畴，包括电动车零件、智能家居装备、机械人技术同人工智能等。LG 又话，集团将综合考虑员工嘅业务能力、其他部门同子公司嘅人力需求等因素，最快今个礼拜开始重新安排移动业务部门员工嘅岗位。截至去年第三季度 ，LG 移动业务一共有3700多个员工，大部分在研发领域。外界预料人事调动工作不会存在太大问题。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啲机构都做了关于香港人抗疫疲劳的调查，实际上都可能会影响到我哋一啲嘅行为。同十字会临床心理学家暨心理支援服务主管张依丽， 日常生活里边点都要有个平衡。当然我哋要继续保持警觉，但系喺可以层面上都做帮自己减压、舒缓身心嘅一啲活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嘅评论员系黄鹤鸣。咁我哋继续讲下疫情嘅问题啦。今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不过咧，本地嘅个案咧源头不明嘅系一宗嘅啫。咁嗱，见到咧喺最近啦，好多时嗰啲数字都大概系咁啊，即系可能个数字都可能有双位数，但系真系本地嘅就譬如琴日啊零啦，今日就一啦，咁都唔算多嘅，但系即系外边嘅个案都几多下吓。 系啊，同埋即系根据专家讲法，因为长假期啦，唔排除可能有啲潛在的患者，因為不看醫生或者想看醫生，醫生都放假，那麼變了積壓住，可能就長假期過後呢，始終都會有個危機呢，個案又會回升都不定。 不如我們問一下在電話裡面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曾其恩你好啊。 你好，主持你好。 是啊，是不是真的會即長假期，那大家有醫生都不看，有病都不會去看醫生的呢？ 的而且確係嘅，如果睇翻個案嘅，即係譬如話啲上假期或者其他節日咧，咁通常就大部分醫生都可能休息嘅。咁第一可以即係去求診嘅，可能就係剩翻公營系統嘅醫生。咁之前嘅長假期後咧，都好多時都會有啲即係確診咧係滯後先至出現嘅。所以點解我哋即係未放假之前，其實我哋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專家都講，就話我哋要時留意啊，即係呼籲市民，如果真係要即係喺假期嘅期間約咗朋友出嚟歡聚嘅時候，可能將即係除低口罩嘅時間咧，仲 係阿曾醫生，你個電話咧有啲窒下窒下咁，方唔方便去一個比較接收得好少少嘅地方繼續傾咧？ 係啊，好啊，好啊， 係啦。電話裏邊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嘅。咁嗱，剛才都提到就係、是、即可能喺係大家曾其恩喺度嘛？係。咁佢行緊去一個好少少嘅地方啊！嗱，咁剛才阿曾醫生都講到啦，就係因為假期咧，好多時咧，之前都係咁噶啦，就試過有好多市民咧就比較少，即係有病都唔去睇醫生咧，結果就係、是、即係等咗放完假啦，咁先至會去睇醫生咧，先至確診嘅。之前嗰幾波都試過嘅，咁希望今次唔係咁啦，今次希望就係大家都健健康康。冇人系吓、即系有病都唔去睇医生啦。咁啦，好，曾医生喺度嘛？ 喺度， 喺度啦。咁我谂有好多人或者政府官员咧，佢都会担心、就系希望叫市民咧假期就唔好咁尽兴啦，或者尽兴嘅时候都唔好戴口罩啦。你睇到而家嘅即系有某一啲嘅限聚嘅措施就放宽咗啦，你自己觉得系咪早得滞咧？ 嗱，我自己就觉得佢今次放宽其實都係適度嘅，即係唔係話真係即係揀咗一啲好高危嘅地方去放寬嘅。咁譬如佢都係譬如一啲係我哋講緊裏面池啦，即係其實講緊都係一啲室外嘅地方。咁所以變咗 即係佢唔係一啲話住喺食肆除低口罩嗰啲嘅地方咧，即係嗰個限聚啊人數嗰方面係即係放寬，亦冇話即係啲食肆將佢即係吞遲到十點打後，夜晚十點打後都仍然開放。咁所以我自己覺得都係即係喺一啲即係表演啊、文娛康樂咁啲嘅活動嗰方面、場地嗰方面咧係放寬嘅。咁我自己覺得就如果你空氣流通嘅情況下，你即係依啲地方就唔係話真係即係密集啊，或者人流做頗多嘅喺度塞。咁我自己覺得都可以。咁但係即係你知啦，永遠就係即係我哋過去經歷咗好多個嘅時間都係咁樣不停不斷。只有其實我自己都係好衷心希望每一位聽眾聽到咧，就係如果我哋真係要真係唔想好似舊年咁樣去繼續有一啲疫情一波二三波咧，其實真係只能夠透過接種疫苗啦，先至可以博得到我哋接短嘅呢個。 好啦，咁刚才阿曾医生都叫大家即系总之简单嚟讲就系即系尽兴嘅时候都要戴口罩啦。咁嗱，另外刚才都提过嘅就系最近你见到啦，香港嘅好多每日公布嘅个案，其实绝大部分都系输入个案嚟嘅。咁嗱，睇翻全世界嗰、那个成个嘅疫情嘅发展咧，嗱，大家你唔好以为喺香港一路。少緊啊個位數啦，甚至全世界嚟講，開始好多國家都打緊疫苗啦。但係咧，原來係好多國家咧都係嗰、那個確診個案係升緊，尤其譬如話喺菲律賓啦，已經係每日嘅確診個案咧係已經超過咗即係舊年佢哋夏天嘅時候咧嗰、那個最高嘅記錄噶啦，而印度咧亦都係追翻去而家嘅最高記錄噶啦，即係已經幾乎去翻每日確診嘅最高記錄，而亦都見到咧全世界嘅範圍咧其實確診嘅個案係上升緊嘅。咁當然啦，即係死亡嘅個案咧就都算係平穩啦，都係上升緊少少啦，就唔係話同個確診個案上升得咁快。咁啊，曾醫生啊！ 系 咁，其实而家全世界嗰个确诊个案升紧啦。你觉得喺香港嗰个防疫措施里边咧，而家去防范一啲输入个案咧，有冇啲新嘅嘢需要做啊？ 嗱，我哋其实就过去嗰段时间，即系譬如我哋讲紧外防输入咧，我哋的确即系改善咗嘅，即系起码定点嘅酒店啦，即系定点隔离啦，同埋就系专人专车嗰部分啦。將嗰、那個檢疫期褪到21日啦，即係拖長咗。 嗯。 同埋嗰21日裏面咧，即係唔係淨係做兩次啦，可能係做三次甚至乎四次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其實係增加咗我哋即係可以捕捉得到或者真係將一啲確診嘅人士咧係揾得到嘅。 嗯。 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個成效係即係唔錯嘅。嚟緊我相信呢一個嘅做法都可能會即係都要繼續，因為而家你睇到我哋周邊嘅地區其實個疫情即係都比較反覆，所以即係譬如尤其是我哋面對一啲即係病毒變種啦、病毒株嘅變種啦，而家其實我哋不停都講話可能英國或者係南非或者係即係講緊巴西，但其實咧，即係世界個各地咧，其實依啲病毒株咧係好容易打散，即係同埋打散嘅意思，即係話會由一笪地方傳到去另外一笪地方。即係如果我哋淨係即係針對即係某幾個國家咧，而即係覺得其他嘅國家嚟到嘅旅客咧唔需要防範咧，咁呢個就大錯特錯。咁所以我哋其實即係都要時刻去睇啦。咁但係的而且確就係、是。喺嗰、那個即係分嗰、那個高危啊或者低危嘅地方咧，可能你嘅做法可能會有些少嘅分別。咁但係問題即係嗰個檢疫啊或者做嗰個檢測嗰方面咧，其實我哋都需要即係仍然係即係加強啊或者仍然要維持啦。 嗱，睇全世界嘅範圍咧，其實嗰個確診個案咧，最近兩三個禮拜又係都回升嘅，而且升得幾快。你自己點睇呢一啲數字？ 这个我想正正凸显了，就是有些地方可能它在防疫那方面呢，那个耐性呢可能就即是未必能够即是把持得住。咁所以变咗喺呢部分呢，即是可能你有时即是放松得太快，有啲嘅政策呢就可能会换来一啲嘅即是反弹啦，我哋讲緊一啲确诊个案。咁过去其实我哋即是本港都试过类似咁嘅情况。咁所以变咗我哋收紧要快，但问题放松嘅时候呢可能真係要见步行步，同埋即係要睇下有啲咩地方可以即係选择性，同埋即係嗰个程度上嘅放宽可能要即係要拿捏得好好。咁呢部分其实都系一啲滞后嘅措施。所以点解我哋即係你会譬如见到英国佢哋嚟緊4月12号呢，佢哋嘅即係啲防疫嘅措施呢，我讲緊城市里面佢哋就开始会陆陆续续放宽。最主要就係因为佢哋嘅疫情已经开始受控，同埋呢就係佢哋大規模嘅国民呢就係接种咗疫苗。咁所以呢部分呢即係睇到呢接种疫苗对一个国家或者对于一个地区呢，佢哋嗰个防疫嘅政策呢係会有所即係影响嘅。 嗯，明白。好，唔该晒曾其恩，唔该晒。曾其恩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中益论。 用竹搭棚差不多是香港独有，不单止建筑工地，粤剧戏棚甚至是花牌搭作都是用竹搭成。想知搭棚师傅有几大细，就要听主持师傅仔的介绍。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有牌同你讲。 经典广播剧《我们不是天使》，1990年作品，亦舒原著。 呢啲咁嘅家姐要嚟有咩用啊？ 阿晴，你完全唔同你家姐。 蔡雅阁， 我哋同一类，同一种，我哋唔系天使啊。 罗嘉玲领衔主演，4月5日开始一齐重温《我们不是天使》。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转个话题，我哋继续倾下就系全国人大咧修改咗香港嘅选举制度啦。咁其中喺修改之后嘅附件一二咧，就列明咗特区需要即系喺选举法例里边咧，就系要依法规管操控破坏选举的行为。咁啦，呢条条文咧就令到一啲记者就问啦，咁即系譬如话咩叫做规管，即系要规管一啲操控破坏选举嘅行为咧？咁系咪要规管话呼吁人投白票咧？或者系咪规定唔可以投白票咧？嗱，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嘅答案咧就系话投票系公民责任，市民就唔应该投白票，会研究目前嘅规管系咪足够。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咧就話咧，係政府就話會檢視啊，佢話會檢視近年選舉相關嘅違法情況，睇下法例上咧係咪已經有足夠堵塞。咁所以咧就出現咗一個有關即係以後選舉可唔可以投白票，投白票係咪違法嘅爭論啊？啊，電話裏邊有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軒啊，葉國軒點睇咧？係 你好， 係你好啊，白票嘅問題。 白票問題，我覺得咧，即係投票係我哋每一個市民嘅即係公民責任啦。如果佢自己本身都覺得要喺呢方面要盡自己公民責任，自己要選一個自己認為係合適嘅人選，咁佢應該要去投票嚇。咁啊投票，如果你話啊咁我投白票咁樣，咁呢個當然係佢嘅選擇啦。咁我又唔覺得話是需要用立法方面要去規定佢必須要投，並且嚟講就投身白票嚟講做係一個違法，我唔覺得係咁樣睇法，因為白票都係有一種佢自己嘅一個嘅意願嘅表達嚇，咁所以呢點咧就對白票問題，我係持一個覺得即係佢自己作為公民，作為自己嘅一個意向嘅表達嚟講 我觉得系冇问题。 好，譬如咁啦，就如果话投白票冇问题，但系如果有人系喺选举期间呼吁人投白票，咁又有冇问题 啦？咁、就有问题啦，咁就吓、即系你咁样呼吁嚟讲咧，即系你系对嗰个选举嘅整个制度嘅一种即系对佢嘅一种不负责任嘅一种做法啊，因为你应该要喺正面上面要呼吁你要选自己应该啊即系支持嘅人系咪你应该鼓励佢咁呢点上面咧系即系作为喺选举过程之中每一个公民嘅尽嘅自己责任咁但系佢如果佢你话呼吁佢做呢个投白票嘅咁你明显嘅就唔系自己一个选举人嘅问题而系对于一个制度上面嘅一种嘅表达咁我就认为咧如果公开地啊叫人去投白票咧我觉得呢点咧系同嗰个选举上面系一种背道而驰嘅做法 咁但系如果投白票本身呢个行为系冇问题嘅话，佢呼吁人做一个其实本身唔系违法嘅行为，咁点解会有问题咧？但 系而家问题就系你呼吁人啊嘛，系咪啊？ 但系佢呼吁人系做一个系唔系一个非法违法？ 咗系影响到选举里边嘅嗰个嘅结果，同埋咁咧，你会令到即系喺呢个其实。我哋做一个公民嚟讲，就应该要正确嘅，就应该要选出自己你认为需要投票嘅吓，选咩人，你自己可以表达出嚟，系投出你自己信任一票。但你如果用呢种方式嚟讲，系明显系对嗰个选举制度上边嘅，我可以咁讲系一种不负责嘅表达咯。 咁即系如果佢呼吁人投啱嘅人，但系如果冇一个啱嘅就唔好投啦。其实咁样讲得唔得咧？如果你自己觉得， 咁呢点？点上咧就即系佢个人如果系咁自己表达嘅，我认为都冇问题嘅。但问题呢个系有组织地佢推动呢、這、一个，咁就有问题咯。 咁但系其实 有关系 嘅。其实好多政党都会好组织地去推动啊，大家建议大家投票俾边个咁。咁如果有人系建议大家唔好投票俾呢啲人啦，如果大家唔中意，咁其实又好似你点样话佢系犯法咧？ 你个咁讲法，即系你即系估到呢个有啲嘅宣传，觉得应该投边一个，唔好投边一个。咁呢、這个你唔好叫人投边一个，其实都唔合适嘅。应该你要鼓励，你要投咩人，即系拉票嘅问题。咁呢个咧就系、是、你将你一种正面嘅宣传嚟表达，系咪啊？咁但系你话你有佢过程之中嚟讲，去做一啲。即系不负责任嘅宣传，呢当然系有另一个问题啦吓。 咁但系，譬如假设如果一个政团佢发觉喺选举嘅参选人冇一个系代表到佢嗰个阵营，咁佢应该点样去呼吁佢啲支持者咧？即系叫佢唔好投又唔啱，但系冇理由叫佢投对方噶嘛？咁佢应该即系唔好出声定点样咧？应该如果系咁， 我如果一个政团佢话自己。对嗰个候选人有意见嘅，咁你咪叫佢冇投佢票咯，系咪？我谂呢点咯，咁佢可以选呢个。 唔系，我想问下，咁叫佢唔好投票同叫佢投白票嗰个分别系乜嘢？ 唔系，我觉得你如果你有主要个问题，就在于你有冇组织地去宣扬、去推动人投白票嘅问题。如果你咁样做，呢个系对一个选举嘅一种影响，即系有咁样嘅行为嚟咧，就系、是、有。嗰、那個對選舉不負責任嘅一種表達嚇，咁、但係你話你每一個人你自己去作出自己嘅決定去投白票，呢個係冇問題嘅。 咁我叫朋友投白票咧，我喺個面書度叫朋友投白票得唔得 啊？面書嗰度，你係你自己嘅圈子裏邊，我唔覺得有一個好大問題。 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正即系喺嗰个法例上咧就写就唔能够操控个选举啦。咁嗱，譬如话有人办初选，算唔算操控个选举咧？ 办初选系嘛？ 即系譬如好似泛民搞初选， 咁你今次都睇到啦，系咪？你因为喺选举制度上面系冇初选噶嘛？咁你做一个咁样嘅初选，你实际上想要喺一个之前喺选举之前咧做咗一个。操控嘅做法，咁呢点系确实你今次嗱，当然你要等法庭喺方面再最后嘅嗰个判断啦、判决啦。咁但系明显嘅，你做一个咁嘅初选，而家呢个唔系一个选举制度下边去做嘅嘢，当然就有 違法嘅地方。 但如果一個政 嘅討論嘅睇法存在咯。 但比如一個政黨，你知可能佢有幾個有潛質嘅人，佢總要有個方法、有個機制去推選一個合適嘅人。我記得，譬如新民黨，佢哋自己都好似之前有搞過話類似初選，因為你都知一個黨可能有幾個合適嘅人都想代表個黨出戰嘅。咁你總要有一個機制。咁其實用初選去篩選， 我咁睇喎，嗱兩回事喎。如果你自己本身嘅政黨裏邊喺呢方面嘅討論啊，而定出推選確立一個人。我想呢点上面好多政党都会去做，但你话唔系，我要搞个公开，好似啱刚呢个喺即系出现过嘅啊，前公开嘅喺呢方面投票，要搞个初选啊，发动啲市民喺呢个进行嘅呢、這个，你唔觉得系问题咩？你点会同一个政党自己内部里边去考虑点样集中自己？ 个分别系乜嘢咧？個分別係乜嘢咧？都係同一陣營裏邊嘅人咧，去揀一啲唔好自己鬥自己嘅一啲人選出嚟。 分別問題就係你自己個自己本身嘅政黨裏邊嘅內部。 點解要有呢個分別咧？ 另一個就公開咯，另一個就公開嘅宣傳。之前可以自然搞呢個公開嘅選舉咯，公開選舉同啲內部選舉咁明顯又唔同噶啦。 如果唔係搞選舉， 點解變成咗你正你認為相同咧、我就唔明嘅，點解會有？ 如果用民意調查嚟做一個甄選嘅。嘅一個標準咧，民意調查做得啦啩，得唔得咧？ 喺民意調查裏邊調查之後，然後喺自己內部有一個討論，咁我又唔覺得有問題喎、 嚇，咁嗱，因為你剛才話初選有問題，其實而家告初選嗰47人咧，係因為話佢哋要否決個財政預算案先，要攬炒，所謂攬炒先至話違反國安法啊嘛，唔係因為初選本身。 嗱，因為本身而家呢個案件，我唔想喺呢方面咁具體個討論呢方面。不過問題即係呢個初選裏邊仲有一個講到明係要即係呢個35+呢啲，我明顯仲要講要選人出嚟，目的為咗乜嘢？呢個係有一個比較即係嘅內容。 如果話我初選嘅目的係為咗贏啊，為咗贏多啲議席，咁得唔得咧？ 第一個問題，我頭先講到，如果香港喺而家嘅制度上邊冇一個公開做一個初選嘅制度， 咁但係亦都冇一個法律話要禁止噶嘛？ 我認為如果你要搞一個公開嘅初選咧，我覺得係有問題嘅。但如果你話你內部自己做完調查，你自己內部喺方面嘅討論去確立點樣去集中自己最大嘅優勢做，我覺得依點上面同一個公開嘅初選係兩回事嚟。 嗱，最後我哋想轉個話題講區議會委任咧，你自己贊唔贊成？即係以後區議會要重新加入一啲委任議席？ 區議會咧喺過往一路都係屬於喺地區層面上邊去諮詢、去反映、去了解市民呢方面嘅意見，另一個咧去推動同政府大家之間即係點樣去改善佢嘅呢個施政，改善地區嘅各方面嘅設施。咁喺我自己都經歷過咧，呢個咧就我自己91年已經係區呢個，其實85年我已經參加區議會本身嘅運作，即係嗰陣時亦有委任嘅議員，亦有領咧係選舉出嚟。當然嗰陣時仲委任仲個比例仲比較即係佔一個比較大嘅比例。咁後期慢慢咧，到最啱咧係將委任咧全部取消。其實我去到翻到現在，而家成個政治制度嘅改變都翻到去一個原有嘅起點上面咧，我自己都覺得有一個唔係高嘅比例啊。嘅一個委任議員咧，其實對區議會嘅運作咧係有好處，因為 會唔會係倒退咧？如果咁樣，之前變成全民即係直選嘅話，又話係一個進步嚟噶嘛？ 我基本即係你現在咧，大家睇到點解今次會出現而家嘅整個政治制度一個翻到原來起點咧，就因為呢條路走起上嚟，都睇到係明顯係出問題嚇、明顯被呢個漏洞係被人利用。變成了一個挑戰國家的底線，要變成顛覆的行為。 明白。 所以這一點呢，就是你區議會呢，我覺得如果能夠回到有一定的委任的議員，無論是人才、 好， 在 我們時間差不多，麻煩葉國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5宗是输入病例，其余1宗是源头不明本地个案，患者是32岁男子，在旺角弥敦道卫丰中心的丰泽电器上班，数十名员工需要检疫。患者上个月28号至到本月3号曾经到鲤鱼门广场地下街市买餸。之前有2宗个案的患者亦曾到这个街市。卫生防护中心担心有隐形传播链，要求上月24号后曾经在鲤鱼门广场地下街市逗留超过2小时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另外，患者太太上个月24号在联合医院分娩，患者上月23至26号曾经到联合医院，上月19号及27号曾到观塘母婴健康院。卫生防护中心会同健康院跟进，现时患者太太和婴儿都在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复活节假期若多人参与不戴口罩的活动，疫情有机会反弹，又认为涉及潜伏期、有没有病征等情况，可能要隔1至2星期才见到反弹，呼吁市民若果有不适要尽早求医。对于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复活节假期的确诊数字只是人为降低，张竹君同意有关讲法。他说在长假期可能很多私家医生休息，或者有市民不看医生，透过私家医生取得的样本都会减少，有机会确诊数字少属于假象。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玛丽医院和卫生防护中心已分别检查250剂伏必泰疫苗，并没有发现问题，强调疫苗没有受污染，市民不用担心，呼吁尽早接种疫苗。袁国勇提到，市民不要觉得接种疫苗后死亡的个案是由疫苗引起，因为香港每日都有7至9人会因为急性心脏病发或者中风而死。近日多人接种疫苗，市民因而有错觉，认为他们因接种疫苗而死。他又说，按美国感染及死亡数字推算，香港可能会有过万人因为感染新型肺炎而死亡，由于接种疫苗死亡，至于接种疫苗死亡的机会就好微。民主党举行党员交流会，主席罗建熙表示，会上党员未能为参选立法会与否达成共识，稍后会举行会员大会决定。他说，民主党决定未来参选与否，对民主党或反对派未来发展都有很大影响，党内同意花更多时间讨论清楚，目前并不急于决定，最迟将于9月选委会选举之后决定。罗建熙表示，民主党最大收入来源并非成员出任立法会议员上缴党内的薪金，资源亦非党内现阶段最严峻的问题。他说倾向建议民主党区议员宣誓，相信稍后会举行中委会追认决定。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末梗系有好节目啦！ 我唔俾人七日先啊！ 每日去 canteen 都日日扮冇带银包嘅， 都戚美珍做我女啊嘛！ 星期六 晚上10:04， 杨少雄、江美仪 一起走过。 经典广播剧， 估唔到啲乡民真系起咗都土地祠俾我哋安身， 想唔到我死后咁有地位。 周末午夜场，逢星期六深夜2点，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四月十五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黄鹤鸣啊，刚才我哋就访问咗叶国谦啦。咁嗱，我哋嘅理解咧都好明显，佢嘅讲法就系、是、有关投白票嘅问题，以后喺选举里边投白票。咁係咪有問題呢？佢就話冇問題。咁但係呢，鼓吹人投白票，有組織地鼓吹人投白票呢，就有問題嘅，應該係法律所不容許嘅。咁另外呢，就係咁嗱，好多嘅政黨關於初選嘅問題，就係好多政黨都有初選㗎喎。咁葉國謙就話呢，如果即係泛民跨黨派辦初選呢，就係有問題嘅，就係應該係違法嘅。咁但係即係好多党内嘅初选就冇问题可以做咁样，点样睇咧？ 白票嗰度，因为一个人点解投票，我自己理解两个目的啦。第一就选出一个自己觉得最代表自己嘅议员啦。第二亦都系对一个政见嘅表达，对政党或者政府个表现嘅一个成绩表。咁所以我都同意就投白票，我睇唔到有咩问题，因为如果我去到票箱冇一个候选人代表到我嘅，咁我咪投白票咯。或者我投白票是对政府的不满作为一种抗议，咁呢个一个政见的表达，咁亦都香港投票是保密噶嘛。实际你如果将投白票都要系禁绝的话，其实执行上都冇可能，即系除非你连投票保密权都要剥夺，啊， 都唔系冇可能嘅。 当然即系有啲人话好似北韩咁记名投票的话，咁当然投票投白票都唔得，咁系可以执法系可以可行嘅。咁所以。投白票呢，我都认同叶国谦所讲，其实就冇问题。咁但係正正就係因为咁，所以如果去呼吁人去做一个本身都唔係违法嘅行为，我就睇唔到點解呼吁人投白票就反而唔得。似乎叶国谦嘅讲法最关键在于你係咪有组织地去呼吁。但係问题是如何去断定係咪有组织地呢，即係比如我喺面书或者一啲社交平台去呼吁人投白票嘅，咁呢个系一个人去做一个行为，咁算唔算有组织呢？咁但系呢个系公开嘅，因为大家都知啦，即系网上嘅讨论区啊，或者系网上嘅平台，其实好多时你打一个嘅留言，基本上好多人都可以睇到。咁你如何去断定呢样嘢系咪有组织？即系我哋所理解，其实喺香港嘅选举条例，好多时去杜绝一啲舞弊啊，或者系贿选嘅行为，都个关键都并不在于嗰个行为本身系咪所谓有组织，即系唔系用呢样嘢作为个分水岭嘅。所以如果你话投白票系冇问题嘅话，我又唔系好理解点解呼吁人去投白票，一个呼吁人去做一个并非一个违法行为，系变得有问题。 你刚才都有问到啦，即系我都觉得你个问题都好合理嘅，就系、是。如果投白票冇問題嘅話，咁鼓吹人投白票又點樣喺法律上會成為問題呢？有冇啲咁嘅例子嘅咧？ 我都諗唔到有咩例子係香港有咩法例係鼓吹人做一個合法嘅事係變咗又會變成不合法，因為我頭先講其實關鍵並不在於就係嗰個行為個策動係咪所謂有組織，關鍵係在於你鼓吹人做嗰樣嘢係咪本身係違法，呢個先係嗰個測試嗰個分水嶺。 剛才另一個議題啦，就係講到係搞初選啦，即係葉國謙嘅意思，亦都係話搞初選亦都唔得，即係好似之前咁樣，即係泛民之間搞初選，亦都即係有違法之嫌疑啊。咁但係佢就話。政党里面自己搞就 OK， 我理解叶国谦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所谓初选是只是供内部可能政党的党员，那你这个就没问题，但如果这个所谓初选开放给所有市民的，就可能有问题了。那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评，其实有些国家他所谓的党内初选好像都可以开放，不是说 規定黨員人啊，呢、這個我所理解係咁，不過當然我要再核實啦。咁同埋就係、是、其實我哋既然頭先訪問都有講過嘅，我哋不嬲理解喺普通法之下就係、是、你寫明唔可以做嘅嘢咧，我哋就唔做得；冇寫明唔做得嘅嘢咧，其實就可以做嘅、嗯啊、即係呢個係我哋不嬲理解普通法之下嗰、那個。 或者而家修改個法例會寫明唔做得咧？ 啊，當然，如果有將來寫明不能夠舉行任何所謂初選嘅，咁當然就視乎法例點寫啦。啊，咁當然，如果你話去再完善個選舉法例，咁如果真係有呢個需要嘅，可能咪要政府要考慮埋點樣去規管所謂初選呢樣嘢呢？啊，咁呢個就係即係要再睇下將來政府係咪喺呢方面就想再去做多啲嘢啦。 係啦，咁大家如果有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啦。咁剛才亦都傾到另一個問題，就係區議會啦，係咪回復翻有一啲委任議席咧？嗱，葉國軒嘅講法咧就係話，佢認為咧即係以前都有噶啦，咁啊，所以咧而家加翻著量加翻一啲落去咧，佢似乎就覺得都係合理嘅，就認為係堵塞一個漏洞啦，同埋即係堵塞咧呢一屆即係而家嘅區議會咧喺度挑戰緊國家安全嘅底線種種問題嘅。嗱，電話裏邊咧就有十八區民主派聯絡會議召集人，亦都係沙田區議員黃學禮啊。黄学礼你好， 系你好， 系啦，有关即系区议会咧，睇嚟建制派不少嘅人士都有风声话要增加翻一啲委任议席嘅，咁佢哋一啲就讲话系因为要堵塞漏洞啦，又认为而家好多区议员系挑战紧国家底线啦，点睇咧？ 其实我觉得咧就即系而家话增设翻个委任制度啦，其实系一个即系倒退啦，好明显就系、是。咁就首先啦，其實因為呢、這個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咧，其實係喺建制派主導區議會年代發生嘅事嚟嘅。咁但係點解嗰陣時佢哋會即係同意或者推動取消區議會議席全民選？咁但係而家就即係打到咗天一我，就話要回覆委任。咁其實咧，我覺得好荒謬，其實。 嗯，佢認為而家就係話有一個漏洞，同埋係變咗質，威脅緊國家安全啊。 我谂佢哋而家其实去将所有任何一切嘅事情都系以即系漏洞啊、国家安全啊为一个即系借口啦、啊。简单啲嚟讲，咁其实因为即系我哋见到区议会啦，首先就佢一个都唔系一个好政治性嘅团体嚟，区议会主要因为系一个资深架构，简单嚟讲喺政治上嗰个决策能力咧，其实不大。简单啲嚟讲，咁亦都见到而家另一方面咧，就其实而家人大个决定咧，基本上咧就将区议员。喺即係超區啦，或者喺呢個選委啊嘅地位都消失埋，更加影響更加低喺政治上。 嗯， 所以我又唔覺得存在喺國家安全啊，或者存在喺一啲政治上嘅問題咯。 即係因為而家佢哋講緊包括國家安全，亦都包括選舉安全嘛。佢似乎就係覺得喺選舉方面係會出現唔安全嘅狀況，所以就希望透過委任去佢哋叫堵塞呢個漏洞， 係 嘛？ 我谂个漏洞就系佢哋觉得自己选举唔会赢到咯，吓、嗯，即系可能佢觉得自己个地区考民生工作吓，即系做得不足啊，可能赢唔到，咁就话呢个系一个漏洞，咁就话要委任，咁其实我觉得只一个系佢哋想即系住今次可能政制比较大嘅改动嚟获取一啲利益咯。 有啲建制派亦都话咧，因为佢哋嘅说法就系话，你哋就太过政治化啦，忽略咗民生啊、地区社区嘅工作。咁呢方面嘅你哋点回应咧？ 咁我最简单回应就系咧，其实而家最政治化嘅，即系往往系政府或者系佢哋建制派中人啦。你见到佢哋而家无论任何事务大小都可以攞嚟即系上升上纲上线，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例如可能一啲艺术品都可以变成一个国家安全嘅范畴。咁其实见到其实最政治化嘅佢哋，亦都见到其实今届我哋区议会好多工作不能开展咧，就往往都系政府啊或者系。民政署或者一啲團體嘅阻撓，簡單嚟講，令到議會不能運作。 嗯，剛才亦都提到有關即係投白票嘅問題啦。咁見到有不少嘅建制派人士都會覺得，投白票未必有問題，但係鼓吹人投白票咧，就可能以後法律上要禁止啊？你點睇咧？ 我覺得咧，其實如果即係如果佢一個選舉咧，可能佢重重關卡嘅話咧，其實嗰個選舉係咪就係選舉咧？簡單嚟講，即係就有冇意義咧咁樣？咁當然啦，其實你話投白票與否呢啲係個人決定啦。咁但係即係有唔同嘅政治主張，我覺得唔應該係違反法律咯。 嗯，好，唔該曬你，黃學禮，唔該曬。 唔该晒你。 黄学礼系十八区民主派联络会议召集人，亦都系沙田区议员啊。 系，即系呢个委任就好明显就是一个走回头路啦吓。咁、其实呢个委任制就系正正就系同我哋所谓民主选举一人一票呢个嘅啊。概念是配到而此嘛，所以政府大家看到咁多年是逐步递减，去到16年应该是开始直情是没有委任制。咁 除了乡议局的 是啦， 即乡村的当然议席之外那27席很少比较。 咁而家俾人一个感客观的感觉就是政府就是输打赢要啦、建制派输打赢要啦，因为喺啱19年的选举就大败，咁所以就想恢复返委任制。咁你自不然就俾人嘅感觉，你就係因为输咗，所以你就想恢复翻委任制。咁至于有啲建制派就係话，喂，咁即係不能够淨係靠即係见到呢、這个选举呢，就令到一啲挑战国家主权啊、国家安全嘅议员呢入到去有一个漏洞。咁但係我成日都话，始终我哋相信就係相信人民市民一人一票呢个嘅选举结果。睇返其实之前都讲过嘅，你睇返譬如美国选美国个总统係特朗普，亦都搞到大家都係好不满㗎，即係大家甚至觉得美国因此会係好大乱嘅。咁冇㗎，咁下次选嘅话唔选佢囉。同一道理，如果建制派觉得哇今次选一班呢完全係都做唔到嘢嘅區議員出嚟，咁喺下次四年之後嘅選舉咪踢佢哋落台咯，用翻選票一人一票咪踢翻佢哋，換翻建制派稱職嘅議員上台。咁呢個就係民主選舉嘅真體嘛，就唔係去改變個制度，去令到今次選咗一批唔滿意嘅、唔想見到嘅人去做議員，所以一下次就改變個遊戲規則。呢個唔係民主選舉嘅精神。 大家咩意见呢？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面有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啊。 陈先生 请讲。我觉得即是选举度呢，有乜理由即是投白票都唔得啫。投白票是你嗰个意见嘅表达嚟㗎嘛。 而家讲緊呢就政府嘅官员呢就话研究，咁但係大部分建制派嘅人士都话投白票系冇问题嘅，不过鼓吹人投白票就应该有问题咁解。 喂，那个鼓吹喂嗰样嘢都唔系犯法，鼓吹点会系犯法呢？即系呢，即系咁冇逻辑啊！即系完全冇理性啊！吓、那個，不过尊贵嗰议会员先至会谂到啲咩，即系咁矛盾嘅嘢。就算俄罗斯啊，同阿习近平即将到大嘅普京啊，人哋都俾投白票啊，系咪先？更加先咪饮你头咯，系咪先？你投白票咪唔会影响到个选举结果噶，系咪先？都只不过你嘅意见表达嚟啫嘛。咁另外咧就话区议员嗰、那个即系委任制根本你。即係葉國興就係話，總之就民建聯就唔輸得，輸咗都要話委任佢啲人，總之佢又要白食，攞呢個政治中援，做呢個政治乞衣，咁即係咁啊點會係一個唔係倒退咧呢樣嘢係咪先？即係虧佢一個即係代表民意嘅，即係民建聯都即係講埋聲咁嘅問題。 好，唔該曬你。 我仲想講呢樣嘢咧，就係話咧。喂，去年呢這個林鄭月娥呢這個時間呢好像說會自動加薪的，是吧？去年這個時間他就說捐了一些錢出來，今年為什麼沒聲氣，他是不是動回身呢？ 我想大家都冇乜研究呢个问题啦，好多谢阿陈生，我谂系啊，因为系咯，你想去呕翻出嚟系嘛？咁我谂即系而家可能有好多好重大嘅变化喺大家身边啦，即系阿林郑月娥加咗几多千蚊人工或者几多万蚊人工，可能都好似冇人关心啊！阿陈生提出呢个问题系 比较多人讲嘅，似乎唔系佢出几多钱人工，系佢啲钱点样出啊？成日都话就佢啲钱就出现金啊嘛，收喺屋企。 吓咁啊！刚才陈生讲到阿叶国谦，佢就冇话系一定要委任翻民建联啲人入去啦。咁当然啦，好多人都会认为系即系委任嘅，当然就系同政府比较即系。政府觉得比较合适嘅人啦，最少系。 同埋都补充一点就系、其实喺今次。即係人大改變咗選舉制度之後，其實區議會其實喺成個除咗區議會個地區工作層面以外，喺選委啊、立法會以至特首選舉，基本上已經係冇任何影響力啦。咁既然純粹一個地區組織，咁點解都仲即係要唔俾由 市民一人一票选出，仲要加啲委任落去咧？既然佢都已经冇任何政治能量喺呢个区议会嘅， 唔系噶，喺地区里边咧扎根系好紧要噶，即系喺基层里边有一啲嘅人喺度活动咧，我谂。即係從來都係一件好緊要嘅事嚟。 如果 你裝腳，個個都要有活動噶嘛。 咁其實有渠道噶。大家都知道喺今次選委亦都有啲所謂分區委員會或者咩滅罪啊、滅火啊。 嗰啲冇乜資源啊，會唔會咧？ 或嗰啲係民政處委聘噶嘛，咁嗰啲一定都有資源嘅嚇。咁呢啲嘅分區委員會呢啲其實都已經係政府委任噶啦嘛。咁其實已經有渠道俾政府委任呢啲有志服務地區嘅人士加入嘅。 嗯。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齐听节目嘅系钟益麟。 用竹搭棚差唔多系香港独有，唔单止建筑工地、粤剧戏棚，甚至系花牌搭作都系用竹搭成。想知搭棚师傅有几架势，就要听主持师傅仔嘅介绍。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有排同你讲。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最後幾分鐘的時間，我們關注一個相信大家都要留意一下的問題，就是大家有沒有用面書呢，社交網站 Facebook。 大家聽到新聞都知道，就是他們有來自106個國家地區的5億3000多萬個帳戶，5億多個，咁佢哋嘅資料咧係被外泄嘅，咁當中就包括293萬個香港帳户。咁大家計翻條數，即係香港人都有好多人用Facebook 嘅，咁但係293萬個都應該大家中嘅機會都大㗎啦。係 啊， 咁就唔見咗啲乜嘢咧？就唔見咗有啲嘅你嘅姓名啦、你嘅 ID 啦、電郵地址啦、電話號碼、位置、出生日期等等。咁嗱Facebook 就話咧，其實呢件事咧就啲資料咧早喺兩年前咧就已經外泄咗噶啦，咁而家咧就有人重新貼翻出嚟咁解，咁究竟影響有幾大咧？我哋請教一下一啲資訊科技界嘅選委啦，黃浩華係2016年資訊科技界選委，你好啊，黃浩華。 你好。 係啊，今次即係聽落好似好多人驚咁啦，好似五億幾個洩漏，影響有幾大咧？ 其實可以講一講嘅，因為依單洩漏事件咧，其實係2019年已經發生咗噶啦。咁樣咧，個數據量係多嘅，好似咁講成5億嘅。咁而喺香港咧，大概有300萬人嘅資料係洩漏嘅。咁所以你問我，差唔多係四成或者差唔多一半人咁多噶啦。咁而涉及嘅資料裏邊，除咗有用戶嘅Facebook ID 啦，亦都有佢嘅電話 number 啦。甚至是有佢嘅姓名嘅，咁當然睇你 Facebook 裏面填嗰個係真定係假噶啦，仲好似有生日日期添嘅。咁呢啲信息其實係緊要嘅，因為譬如話可能有時候啲電話詐騙案啊，或者係啲行騙案，其實往往就係佢根據啲基本信息嚟做啲行騙嘅，所以大家要小心真係會。 但係話2019年已經係洩漏咗啦，咁而家就有人將佢重新貼翻出嚟。咁其實係咪代表個影響係點咧？ 個影響咧，好多人覺得洩漏咗一次咯，咁會唔會好似兩年後好似一樣冇乜事咧？但係唔係嘅，因為啲資料咧，其實嗰個情況，譬如話你電話 number 或者個人姓名咧，其實未必會即會好頻密咁更新嘅嘛。咁變咗喺個重貼嘅情況下，黑客係有機會再攞啲資料咧，去再做一其他騙案。譬如話你兩年前嘅電話，其實可能同而家今時今日嘅電話係一樣噶嘛。咁所以對對啲用户，即係譬如香港市民，咁其實依個嚟講係一個風險嚟嘅。咁當然你話會唔會reset 或者重設個密碼有冇用咧？坦白講，如果求心安嘅話，係可以嘅。但係因為始終涉及到嘅，今次就暫時冇牽涉到密碼啦。二嚟就係兩年後嘅今日，講真，就算你每次事件可能已經轉咗密碼嘅，咁反而擔心嘅就係會唔會話第一就係嘗試將你嗰個個人電話喺個系統裏面掹走啦，因為其實Facebook 就算你冇打你個聯絡電話咧，按道理仲要使用嘅。咁第二其實我留意嘅就係因為佢可以憑你嗰個電話記錄作為翻你 Facebook ID 嘅。 咁好多時朋友呢，其實會我哋所謂用過 Facebook 嘅時候會出啲叫地球貼嘅，即係都係啲有啲叫做公眾可以睇到嘅 post。咁呢個情況其實要小心，因為譬如話嗰個用戶其實冇 log in 到，甚至係可能其他人都會睇到你個所謂地球 post。咁但係呢地球 post 咧會更加之有助一啲詐騙或者其他用途去犯案嘅，所以呢情況下其實我哋都建議翻個用戶就係、盡量減少甚至係移除所有自己曾經出過地球 post， 防止有更多嘅資訊洩漏。咁同埋都希望嘅就係趁呢個機會盡快去整一個叫我哋叫多重認證嘅，咁當然就唔好再用手機電話號碼啦，可能用翻啲坊間嘅一啲叫做 Google Authenticator 嘅 apps 啦，又或者係一啲叫做USB 手指嚟做到呢個多重認證，咁一個帳號，萬一如果真係密碼洩漏咗嘅話，都會相對嚟講有個保障咯。 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即係喺密碼嗰方面，可能要多啲嘅保障啦，亦都可能就係出啲 post， 可能就要預呢啲 post 盡量就係、是。私隱要 set 高啲，個 privacy 要高啲咁嘅意思係 嘛？係啦，冇錯啦。 係咁要 delete 曬，即係刪除曬啲地球 post， 可能都幾大工程嘅 喎。其睇個個，其實咧 Facebook 好似係有啲相關嘅設定係幫你咁做嘅。咁但如果冇咧，咁就可能真係要人手逐個睇翻，就係你有邊啲 post 係地球 post， 甚至純粹要關閉咗佢。咁當然係比較費時嘅，但係都希望各位用戶小心同埋做翻呢個步驟，因為其實呢啲額外嘅資訊往往就係令到嗰啲兇徒有機可乘。 咁係即係嗱，如果有人已經係攞咗呢啲資料嘅話咧，佢哋會有啲乜嘢用途咧？即係喺除咗話喺 Facebook 本身我哋嘅運作上要留意之外，其他嘅情況我哋有啲咩留意咧？ 嗱，好明顯就係一啲好常見的就是電話詐騙案，因為譬如話以前就講緊可能隨便就會 send 一個訊息俾你嘅某啲用戶啦。咁當然呢啲情況下，市民嘅警覺程度相對嚟講比較高嘅。但係譬如話，假設嗰個犯罪嘅人去睇咗你個社交媒體裏面嘅活動之後，然之後再 update 出你嘅名啦，或者係你幾多咩年份出世啦，或者最近你可能 like 嗰啲咩 page 啊，或者係睇過啲咩嘅內容嘅嘢。咁呢個情況咧就有啲唔同啊，因為前者就係話純粹得你電話 number， 佢就唔知你姓咩，又或者唔知你生活偏好。但如果後者知道生活偏好嘅時候，其實嗰個詐騙嗰個就會更加之成熟，或者更加之去個人化嘅時候，你就會可能會放低個戒心，就會有機會會受到呢個騙案裏面影響嘅，係啊。 明白，好，唔該曬你，黃浩華，唔該曬，係。 好，唔該曬。 黃浩華係2016年嘅資訊科技界選委。 所以即系网上媒体咧，都呼吁大家咧要小心啲啦。特别咧，我觉得就一啲，其实而家咧好多除咗后生仔咧，上咗年纪嘅老人家哥哥姐姐都会上网，有自己嘅 Facebook account 咁样嘅。咁我都觉得佢哋或者呼吁佢哋嘅屋企人啊、仔女咧，都要提一提啲老人家咧，就系网上安全嗰样嘢吓。因为好多时咧，我哋见好多时。老人家未必咁識得去用，譬如頭先講嘅地球 post， 可能佢都唔知咩嚟嘅，咁都要教一教佢用。特別頭先都講，好多時呢啲亦都會令到騙徒係攞嚟做一啲電話詐騙嘅。咁大家都好多時聽到啲電話詐騙咧，好多時容易中招上當嘅，就正正係一啲老人家，因為可能佢哋霎時之間未必留意到原來是一個騙局嚟嘅。咁所以其實佢哋都算係高危一族嘅。如果喺呢啲嘅網上嘅案件嚟講係。 是啊，咁所以大家留意啦，因为即系照计翻条数咧，刚才黄浩华所讲咧，可能有成一半嘅香港嘅 Facebook 用户咧，佢嘅资料系外泄咗嘅。咁今次就系、是、虽然话啲资料系两年前外泄，但系咧好多时呢啲资料都系好少人会不停咁改嘅，即系包括你个名啦、你嘅电话号码等等咧。咁所以大家真系即系要留意翻呢件事吓。咁而私隱公署咧，亦都發咗一個聲明啦，就都請大家就留意翻啦，要提高警惕啊！咁當中就包括剛才所講要即係登入一啲雙重認證嘅功能啦，同埋即係改翻啲密碼之外咧，仲有嘅就係即係要留意咧，有冇你嘅電郵啊，或者你個帳户咧，即係 Facebook 嘅帳户有冇啲不尋常嘅登入記錄啦，同埋即係如果有一啲你唔認識或者唔肯定佢係乜嘢人嘅人去 要加你朋友一個交友邀請咧，又要小心咯嚇、啊。種種我諗即係而家都係一啲基本常識啦。 即係要一定要留意。 好，今日唔該曬黃學明，拜拜。